你而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孔奕璇璇仔喺星期四嘅朝头早亦都陪住大家啦。一样啦，睇下今日几号先？今日系3月7日，农历就系正月27日嘅朝头早。出面嘅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75%。咦，冇咁湿咯，前几日咧都真系湿到屋企啲墙咧都出晒汗啦，自己又会开湿湿机，又开冷气咁样，都唔系话抽得几多。咁而家变翻75度，相信大家嗰个体感嘅感觉啦，亦都会舒服化啲噶啦。 晨光每日一格。 人生中是会遇到不同突发或者不高兴的事情，不过记住只要稳住心态别有后福啊。内心的平稳是指人生前行的方向的定盘针，我们只要稳住我们的心态，就算有风吹雨打，我们都是会坚持的，这样就可以来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啊。人这一生世事无常，可能会有风光得意的时候，亦都会低谷落魄的时候。咁所以我哋嘅心态只要稳不住，只要稳得住，咁样咧就可以以不变应万变，后面就一定会有福气啦。同世间上好多美好嘅事情，亦都会不期而遇。可以控制住情绪嘅人，就可以控制自己嘅人生。咁不过要点样先可以控制到呢？其实好简单嘅，只要将我哋嘅心静落嚟。遇到有困难或者嬲怒嘅时候，深呼吸，咁样就可以令我哋走得更加坚定，生活亦都更加松容啦。希望我哋以后都可以好开心咁样过，摆正我哋嘅心态，稳住我哋嘅心态，扭转心态，令我哋嘅幸福可以一同同在啊！ 生活分秒逼人，只会抽烟的人无法生存，而玩笑总开得太大，人大了亦开始会坏。嘴里一个 baby， 心里一个 honey， 无法释怀。你的他一手拥两半，其实这是什么心态？在这歌曲中快与慢，某些声音穿越手指间，遇上金星的他太傲慢，火星剩我亦太孤单。好几天无阳光照耀，这些都不紧要，梦太少，娃娃不得志太多，忽略心跳，期望有 相恋，这些梦遗忘不了，就让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晨光 Coffee Time。 同大家睇一睇天气。今日大致多云，早晚清凉同埋有几阵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0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早晚清凉，周末期间至星期一的气温进一步下降同埋有雨。出面的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属于低的。6:15的朝头早同大家又揭一揭报纸咯。最近有好多地方都闹紧医生荒啦，除咗我哋知道比较多嘅南韩之外咧，原来苏格兰嘅一啲偏远嘅岛屿亦都系唔系好够医生噶。嗱，譬如其中一个岛屿咧，就系位于克布里底群岛嘅乌伊斯特同埋班贝克拉岛，咁佢而家咧就提供紧15,000英镑嘅薪水咧，去吸引一啲新嘅医生，系比典型嘅薪金咧系高 40% 嘅，因为佢系喺一个乡村嘅地区，亦都系比较偏远嘅。而其他附近嘅岛屿咧，亦都为紧佢嘅5个小学生同埋2个嘅幼稚园小朋友咧揾紧新老师，提供咧都有68,000英镑嘅待遇嘅。其实咁样咧，都系为咗解决呢啲乡村服务嘅招聘危机。咁佢哋嘅執行官就话啦，除咗成功应聘者之外咧，其实都会谂埋佢伴侣嘅机会啊，因为始终去到啲咁偏远嘅地方，可能佢嘅伴侣咧都系搵唔到工作，咁就帮佢搵埋，就希望吸引到更加多人可以去嗰个地方啦。咁佢哋会服务几多人呢？大概咧就系6个岛屿，总人口原来得4,700人嘅啫。咁所以就真系大家想象到嗰个地区有几咁偏远啊！咁成功嘅申请人咧，将会获得一个搬迁嘅费用，同埋有差唔多10,000英镑嘅黄金问候金额去送俾佢嘅。咁其中咧系有个岛屿啊，呢个岛屿个名咧，我要小心啲读啊，叫做鲁姆岛。咁呢一个咧就系叫做内系喺呢一个群岛入边嘅，咁大概系40人啦。小学入边咧就有5个学生，年龄大概系5至11岁。而且咧，大概有3至4个嘅幼稚园小朋友，咁佢哋嘅校长亦都提供咗62,000蚊嘅年薪啊，同埋超过咗5,500蚊嘅远程工作津贴。咁如果系你，你会唔会去呢？因为呢个地方咧都可以话叫做断晒网噶，而且咧佢只系透过一啲小型嘅水力发电咧去提供电力。咁不过个地方有嘅环境系非常之靓，同埋有大量嘅红鹿群而闻名嘅。咁所以大家咧，如果真系有兴趣咧，都可以去睇下嘅，有大自然睇啦。咁另外咧，佢哋嘅议会亦都讲啦，招聘嘅难度咧，原来系根据翻学校嘅位置啊，系有少少唔同嘅。某一啲农村嘅职位可能会吸引更加多嘅关注。咁希望每一个地方嘅招聘危机都可以解决，亦都希望香港嘅老板可以请到啲啱自己嘅人才，打工仔亦都个个揾到工，赚到盆满钵满啦！呢首歌系吴业坤坤歌，跌咁多。 似抽奖，刹那跌跌咁多，抽到超新款手机吧，如去年那样，我们未稳，仍每年美牙。等架巴士急了跌咁得得，改搭的士，我一上的士，大概六秒后出班巴士，连环到了站。世人是梅稳定是厄运，我誓要痛骂宇宙死，要追究填补我出世的错漏，那日刚刚好诞生于开始吧，调整三几秒那偏差，循地换过长镜头，不要甩漏，投出一路光柱保佑，请对准这个娃娃，咁多差啲啲嗨到被窝，一张机票只要积分够多，可以升级去碳商务，而我查了查，差两分吗？坐经济梳化。 一线 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呢几日都是回南天啊，唔知道你屋企嗰个墙身有冇冒汗啊？呢两日佢哋香港嘅湿度咧都差唔多去到95%-100%，无论系室内定系室外咧，都系有一种湿气啊！唔知你会唔会觉得啲衫啊、被铺或者系啲地板咧，都有少少霉味，啲黐黐立立咁样咧，就好唔舒服，同埋非常之困扰噶。而且咧，我自己最觉得有问题就系太湿嘅天气会令到人觉得好攰，而且咧我系有少少焗到，有少少头痛嘅。空气之中咧，都系有一种闷闷地啊、焗焗地嘅感觉啦，呼吸都唔系好畅顺。 咁不过大家记住，如果唔好好咁样处理防潮嘅问题，无论系你嘅墙啦，或者其他地方都好可能会生一啲霉菌或者叫壁癌啊。佢滋生嘅细菌咧系好容易危害我哋人体，佢哋嘅孢子亦都系会散播喺空气入边，令到我哋嘅身体呼吸系统或者皮肤都系有问题噶。咁而且咧，呢啲霉菌咧，仲系会潜伏喺屋企每一个角落，譬如我哋嘅衫啊、啲木器、皮革或者啲嘢食咧，其实都系好容易构成威胁。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做好防潮嘅工作，无论系用抽湿机定系冷气或者吸湿剂咧，最紧要就系要控制翻我哋室内嘅湿度，去保持翻清洁同埋通风嘅。咁除咗之外咧，亦都系会帮我哋身体去一去湿啦，调整翻我哋嘅饮食或者做翻一啲适当嘅运动，等我哋咧可以排出一啲多余嘅湿气，去减轻翻水肿同埋一啲好唔舒服嘅感觉。不过咧，大家觉唔觉得呢一种潮湿嘅感觉有时都有少少讽刺嘅？明明系冬去春来啦，咁开心嘅日子，万物咧都系俾雨水去滋润，然后去生长。咁但系随之而嚟就系一啲令到人好唔舒服嘅感觉，好唔舒服嘅湿气，或者呢啲亦都系叫做生活入边嘅矛盾，系叫我哋要学识平衡嘅时刻啦。有时候当我哋好努力咁追求成功或者成长，都好可能会面临令人哋觉得窒息或者系有压力不适嘅感觉。就好似春天嘅天气呢，亦都系会伴随住一种好闷焗难耐嘅感觉，好似俾一啲湿漉漉嘅毛巾啊包裹住，好唔舒服㗎。咁其实有一啲隐藏喺我哋心灵同角落嘅问题，就好似湿气同埋霉菌咁样。如果我哋去唔及时处理咧，其实系好容易不经意间蔓延开来，令到我哋好辛苦噶。而且我哋仲中意拖延，如果我哋拖延去解决咧，就会越嚟越多，越嚟越滋长同累积，令到我哋觉得好攰、好唔舒服，迟早亦都系对我哋嘅身心有影响噶。咁虽然湿气令到我哋好唔舒服啦，咁但系冇湿气嘅话，其实我哋嘅生命亦都会变得枯燥乏味。咁所以我哋亦都要学识调节啦。生命咧最紧要就系识得平衡。希望大家咧都好似春天嘅阳光咁样咧，充满温暖同埋明亮嘅生机。但系同一时间亦都系会经常去检视自己，清理自己嘅心灵，令到唔会俾到负面嘅能量喺我哋嘅生活边，好似霉菌咁样蔓延开来。令到我哋嘅心灵都可以获得非常之开心，希望大家都有一个美好嘅生活。呢首歌系黄淑曼 ，I'm All Alone， 亦都希望大家永远唔会孤独。 伤心的感觉背后着寂寞，竟不知不觉眼泪又滑落如何，能慢慢让眼泪流光。家居的摆设满地被掉落，而他的东西跟我独自静坐，傻摸还悼念着往日时光。抱住过，抱憾到不期待，对望过，对骂都很无奈，爱不是爱。这份爱已逝去，不存在，已经知道分手从不。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长沙湾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56岁非华裔男子死亡，一名的士司机其后被捕。事发喺昨晚10点左右，一部电单车沿连翔道往葵涌方向行驶，当驶至近荔宝路嗰阵，怀疑喺切线嗰阵同一部的士相撞，电单车司机倒地之后，怀疑再被一部私家车碾过。涉事的士同私家车事后离开现场，而电单车司机全身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到明爱医院，送院之后伤重不治。警方经过深入调查之后，凌晨拉咗个67岁男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意外发生后冇停车，及意外发生后冇报警，佢正被扣留调查。国家主席习近平寻日下昼参加文革、科技界、环境资源界全国政协委员联组会时候强调，要围绕中共20大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知政，广泛凝聚共识，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习近平又强调，文革要在对台工作大局中进一步找准地位，发挥优势，积极作为，更好团结海内外、岛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不断壮大反独促统力量，共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要积极推动两岸科技、农业、人民、青年发展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习近平又指出，科技界委员和科技工作者要进一步增强科教兴国强国抱负，务实建言献策，助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而环境资源界委员要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方面作出新的贡献。北韩中央通讯社报道，领袖金正恩昨日视察人民军西部地区重要作战训练基地，参观训练设施，并指导各部队的实兵训练。报道指，金正恩对军人的训练情况表示极大满意，又说北韩军队要以压倒性力量牵制敌人的威胁，有事时候正确执行肩负的重要任务，就要在做好战争准备方面不断加大实战训练，快速提升战斗能力。他又强调，全军各级要适应当前形势的要求，大力开展战备强化的新全盛期。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清凉和有一两阵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早晚清凉，周末期间同星期一气温进一步下降和有雨。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喉痘症状包括发烧、淋巴结肿大、口腔溃疡和皮疹等，一般持续2至3星期后会自行痊愈。要预防感染喉痘病毒，到受影响地区时，应避免和怀疑患者有紧密身体接触，或接触受感染动物或受污染物件。如需接触，应穿戴防护装备和洗手。如有较高风险，可考虑接种疫苗。有病征就要及早求医。详情请上 chp.gov.hk。 CIBS 人人广播， 用少数族裔的语言讲他们在香港的故事。 国语的是 opportunities 在这里， 国语的是失败失败在这里。 What's my story in Hong Kong? 因为 dad 过去的时候，他说 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 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 CIBS 节目《我在香港的故事》，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哇，肥强，你搞咩啊？着到古灵精怪。 Sarah 姑妈，你又误会我啦！我呢身打扮只系想配合头身重型车辆轮胎装拆及充气工装，先有呢个 look 嘅，得唔得啊？ 完全唔得啊！轮胎装拆及充气绝对专业，绝非儿戏。唔该你自我反省。想知多啲重型车辆轮胎装拆及充气工作安全，请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装拆轮胎或者充气绝对不能苟且，遵守规则，自然驶得万年重型车。我系达光黄明德。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好啦，各位听众你哋好，早晨早晨，六点三十六分，咁啊继续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啦。头先啊听咗孔奕璇啊船仔半个钟啦，咁啊而家咧就到啊白元浩喺度啦，冇错。咁啊我咧都翻咗嚟啦吓，咁啊可以同各位听众啊倾下偈。十八度嘅气温，咁啊出边嘅天气咧，我觉得都几爽乎啊，咁啊又唔系话好湿，咁啊寻日嗰啲咩一百米能见度嗰啲咧，咁啊断估今日都冇乜噶啦吓，咁啊好咯，咁啊出边嘅又唔可以话天朗气清，起码咧即系啲感觉咧会舒服好多啦咁样。咁啊今日咧除咗有我喺度之外咧，冇错，船仔咧都继续喺呢个直播室嘅。早晨， 早晨。 我睇咗个报道咧咁讲嘅，咁佢话内地有一个综艺节目啦，咁佢咧就由十名嘅年轻人咧就组成咗叫种地小队，有冇睇过？ 冇、哦。 好啦，咁啲内文系咁嘅，佢就话到啦，佢哋咧就喺个节目入边宣扬点样可以喺190日入边咧就由种植啦，然后灌溉啦， 系 施肥嘅过程，咁甚至乎咧就去到直播埋佢哋带货嘅，带咩货咧？就将佢哋种植嗰啲嘢。种植嗰啲譬如菜咁样啦， 哇咁聪明嘅， 系啦，咁去到即系佢哋想将一个农夫工作，甚至乎如果系第一线生第一个生产线嘅，点样可以经营埋呢一个传销个 part 咧，送埋货咁样咧，好啦，咁呢一班人咧嘅一个咁佢哋摆都系综艺节目嘅话，咁即系人睇啦咁样， 系啊， 咁人睇你知啦，咁即系内地咧好多人嘅，咁啊 market 咧世极都有个铺。咁所以亦都吸引咗大量嘅 fans 咧，喂，真系啱喎呢個世極都有個譜呢個咧， 唔係因為佢十九個人啊嘛，係咪十九啊？ 十個啫。 哦、，sorry， 哦，原來十九係另外一個 news 嚟嘅。 係啦，十個啫。咁但係佢哋都吸引咗一紮嘅 fans 咧去到留意啦。好啦，咁當然係受歡迎啦。咁、因為都係嗰句啦，我覺得 market 大咧真係好方便。咁香港得700,000人，呢、這個咧就即係我哋都要諗下辦法。所以大灣區發展咧無可厚非，我覺得都係有佢好處啊，真係。好啦，咁佢哋而家呢個咧喺邊度咧？佢哋就喺浙江省。咁浙江省啦，咁如果嗰啲菜咧有得賣嘅，佢哋真係會擺翻喺超級市場嗰度賣嘅。咁售價咧就係5.4人民幣。 咁系叫贵定平咧？ 平啦，5.4人民币其实真系算平噶啦。佢5.4咋？佢冇讲到系5.4一斤啦，5.4一包啊。不过如果跟翻内地嗰啲，如果佢系摆喺超级市场卖咧，都应该 packing 好嘅。 嗯， 系啦，即系一包一包咁样嘅。咁啊5.4，咁啊人民币咁样啦，大概呢个价钱。好啦，咁啊吸引咗好多 fans 咪关注佢哋嘅。咁于是乎咧， 冲去买菜。 冇错啦，有好多人咧喺超级市场开门之前咧。原来都已经咧系企喺门口嗰度等咯， 我估你 就等佢哋开门嘅时候就冲入去嗰度买。 哇！以前啲人咧排队都系为咗抢专辑或者抢去见嗰个明星啫。 系啦， 而家系抢菜添。 系啦，咁咧我都以前细个咧 都有抢过菜。 我冇抢过菜，唔需要抢。我细个咧都有去过，因为我住美孚嘛，有间执咗粒嘅酒楼。而家个位置都系酒楼嚟嘅，咁以前嗰间酒楼就叫好世界酒楼嘛，咁执咗粒噶啦咁样，咁嗰间酒楼咧，咁我细个嘅时候都好中意饮茶嘅，系啦，咁我就会喺试过最夸张嘅5.9起身，对于一个小朋友嚟讲好早噶啦， 跑真係跑㗎喎、啊。 其實對於一個成年人嚟講都幾早嘅。 早嘅，見你而家都好準時。咁啊，跑過去酒樓嗰度啦。咁通常咧見到個方向就係、是、未開門， 嗯， 個閘冇開，然後就淨係開咗一個好細細嘅閘口，咁啊俾啲工作人員出入嘅。咁我已經排第二、第三個噶啦。 嚇、啊！真係有咁多人排啊？ 係。 你都是排第二第三个， 我都是排第二第三个。好了，开闸六点钟开闸，入嗰个，咁我梗系用个温文啲嘅字先，咁我梗系即刻冲入去啦。唉，好危险，一压汗，咁我梗系即刻冲入去啦。咁嗰度咧要上一层嘅楼梯先嘅，跑上去。咁我谂住去即刻霸个靓位先，一阵间咧，因为以前又冇手提电话啦，咁上下六点几咧，屋企人就会自己蒲头噶啦。咁啊，爆个靓位，最好咧就喺呢一个点心推点心车，以前系点心车噶嘛、嗯，推点心车出嚟嗰个位，咁可以霸定嗰啲最靓嘅点心。又或者咧，揾第二个位咧，就喺嗰、那个楼梯位附近，等屋企人一眼，因为嫌细粒，一眼咧就见到我嘅，唔使周围揾嘅咁样。咁我谂住个 target 已经两个位噶啦，一入到去嘅时候咧，大部分嘅台都已经坐咗人啦。 Oh no! Oh no! 系啊！ 点解啊？你唔系点第二个嘅咩？ 我到今日都唔明白，我到今日都唔明白。好啦，咁明唔明啊？大家自己谂啦，呢啲嘢吓，当年嘅事，当年了。好啦，咁咧，咁我讲翻呢一个呢、這个内地呢一个节目啦。咁一班嘅后生仔，就好似我嘅呢个童心一样，冲入去啦，又系冲入去啫， 系 冲入去啦。卖晒，搞错啊咁样， 同你嘅位置一样， 同我嘅谂法完全一样。我已经排好前噶啦，佢哋都可以卖晒。好啦，今日问翻个超级市场嘅工作人员咧，咁啊就话到啦，的而且确咧，超级市场未开门嘅时间咧，大部分嘅年轻人都系排队，甚至乎有啲系学生，咁啊排队嘅人数咧都相当之多咁样，咁讲啦。跟住佢嗰句先精警，佢话到。这样你排再早也没用，还是会买不到。咁嗱，点解买唔到排咁早买唔到咧？咁大家用自己嘅智慧去到谂一谂啦吓。咁呢个都唔细长讲。咁但系咧，个重点咧就系、是、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咧就学习呢样嘢，学习正，但系呢个学习系正经噶啦。学习啲咩咧？因为最后呢一包嘅生菜咧。是漲價去到$330出售。 $330? $330。咁所以你就知道呢其實佢個價錢呢直啲講離譜添啦咁樣。咁係咪牽涉到一啲譬如炒你知炒價喺內地即係 好多菜都要食炒價㗎。 要打壓㗎嘛呢啲、啊、不容許㗎嘛。好啦。咁所以呢一個呢就叫做係咪牽涉到炒價呢就升咗幾十倍喎咁樣。咁所以呢好啦，咁而家咧，佢哋內地咧就出咗一個咧，就話到咩叫做炒價咧？原來分咗咧就係三種唔同嘅形式嘅。第一就係捏造，咁啊散佈一啲漲價嘅信息，就話呢個會漲價嘅，嗰、那個會漲價嘅，即係假消息。咁呢個其中一個會令到你炒價、非法炒價嘅一個或者漲價嘅原因啦、 嗯。 第二個原因囤積居奇。咁呢個好易明啦，咁、嗯、你收埋曬啲貨，咁出邊冇貨咁咪漲咯，跟住你先放翻出去咁樣。呢啲咧。都是不可以接受的、 嗯、 即是会打压的。好啦。另外呢就是一个呢最重要的呢就是今次呢啲人都话到佢涨价涨到咁呢是不是同头先以上嗰两个原因是有关的呢咁样。好啦。咁内地的专家就解释佢话今次呢竟然间唔算得上呢是一个非法的炒价。 吓为什么呢 个原因呢是因为今次呢整个过程呢都有电视台去到做跟进啦、 嗯、 而佢亦都是少量去到销售啦。咁所以呢佢唔算得上呢是一般的生菜即亦都唔算得上是一般普通的货物咁、 嗯、 样去到卖嘅。佢算是一个特别嘅商品。 哦。 喺呢个大前提底下呢是有区别嘅。所以呢佢亦都唔会冲击到其他生菜嘅售价。其他生菜嚟都系卖$5嘅，唔会因为佢突然间卖贵咗，其他都见到就不如我卖$10啊咁样，睬你一傻咩？你又唔系佢哋嗰种即系嗰啲后生仔种出嚟嘅，所以咧就会不受影响咁。咁所以咧，虽然咧就调笑咁讲咧，就话到呢一个生菜咧就由5.5涨价涨到$330啦。咁但系原来咧呢啲嘅咁样嘅涨价或者呢一类型咁样嘅商品咧，系真系唔牵涉到市场秩序嘅情况底下咧，啊内地啲人又可以接受噶、哦，系、 嗯、 啦。咁所以呢个咧。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继续喺电话旁边啊，邀请到咧时装界大人阿海喺度。早晨啊，海。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呢啲天咧都系啲湿湿地嘅天啊，有时就又冻翻啲啊，有时又好似又乍暖还寒咁嘅天啊。大家着衫咧都要小心啲。咁啊， 最衰咧，我觉得系咩潮湿啊。 系啦、 啊，即系你嗰个冷冷暖暖咧，我谂呢一轮嘅香港人咧都好习惯咧厚厚薄薄嘅衫咧，都已经 ready 喺度嘅。 有冇出水啊？你屋企埲墙有冇出水啊？ 我里边冇啊，但系出边咯，因为我出边唔系我嘅管辖范围，因为我间屋入边系长开抽湿机咯。 吓系咯，如果唔系真系搞唔掂， 冇办法， 真系搞唔掂， 真系搞唔掂，真系搞唔掂。咁同埋我哋有毛鞋啦，咁更加又惊佢皮肤唔好啊，咁样屋企唯有长开抽湿机。但系哇，当我一出门口咧，去到等 lift lobby 啊，或者落到大堂，我净寻日啦，即系早一两日咧，我有个冲动咧，我好想攞把地拖出去。拖出边个 lift 口， 我以为你想直头推个抽湿机出去抽添。 我又冇电插，即系我都想嘅，因为我觉得唉，好似霉霉噏噏咁样，真系好唔舒服。但系因为始终嗰个系公家地方，咁我唔系嗰种诶、国家自扫门前雪，我净系顾掂我自己屋企咪算咯，出边唔好。你因为你就觉得啲墙咧会渗水，其实好少噶嘛。 系啊， 即系好多年冇见过，咁跟住我就会谂。啊！但系唔好啦，公家地方你到时整烂人哋啲嘢，我又粗鲁嘛。我谂，哎呀，我到时整烂你啲嘢又唔好意思啦，即系又唔知点样赔俾人嗰样嘢，跟住算啦算啦，都系唔好啦咁 样。系啊，但系呢个天咧，真系嗰啲霉霉噏噏嘅感觉咧咁强咧。喂，系话是话，不如我哋可以谂一个咧，着衫着得醒啲嘅嗱。我哋今日其实原本谂住橙色噶嘛，不过橙色都啱、啊。系咪着橙色嘅？系啦，系咪真系可以令到个人精神啲嘅咧？呢一类嘅衫，但系好难衬、啊，会唔会啊？ 啊，我觉得回应翻你讲嗰个咧，绝对要个人咧要着得精神啲嘅、 啊， 尤其是春天咧。如果你就算从医学啦，无论西医都会话俾你知呢个流感高峰期啦， 系啊， 跟住就中医都会话俾你知系啊，其实啲细菌咧都好容易喺呢啲春天嘅时候咧，其实佢就会呕出嚟啊，系好容易滋长啲细菌嘅。咁、我觉得除咗我哋嗰个身体要健康之余咧，我哋嘅心灵嘅健康咧，身心系连埋一齐嘅，佢哋黐得好紧嘅。 系啊， 咁如果我哋有一个好嘅心情，好一个嘅情绪，我哋自然咧，我哋就会好好咁样去照顾我哋自己嘅身体。 嗯 我哋咧真系百毒不侵咧，呢、這个先系最紧要，真系 真 系我哋百毒不侵啊！啱啱 啊？啱啊！ 橙色咧系真系得嘅，我觉得真系着得精神。如果你讲话难着咧，少少，但系如果女士们你记住咧，橙色令你显白噶、哦。除咗我哋头先讲咧，会令到你嗰、那个心情啊、情绪会真系开心啲啦，出嚟阳光啲。出面冇阳光，我哋唯有自己自体发光啦，系咪？ 自体发光，黐线嘅， 黐线啊！我真系你唯有就将自己着得 sunshine 一啲啦。 OK， 你啱，你啱， 啱噶。咁然后你又会影响人哋啊，人哋望咗你都会精神啲、开心啲咁样啦。同埋呢一个系此其一，此其二，橙色咧系好容易着得一个人咧白净噶。 嗯，呢、這个我冇谂过呢个问题、啊。 嗯，女士们成日都觉得，哎呀，橙色会将我咧着得好显黄咧，其实系唔会嘅。嗱、 啊， 如果咧你觉得难驾驭咧，我哋又系嗰个法则啦，我哋由浅入深， 系 你可以先入一啲饰物开始， 嗯、 例如橙色嘅帽啦， 系 而家春天我觉得好适合戴帽嘅。 橙色嘅表带或者系耳环呢啲。 譬如你喜欢 outdoor 活动的，那你可以配一个橙色的表带啦、橙色的耳环啦、橙色的眼镜框啦、橙色的帽啦、渔夫帽啦，我觉得橙色渔夫帽是超有型啦。 是啊，啱啊， 甚至乎女士们的皮带，男士们可能是皮带啦，跟住就是譬如你的斜啤袋仔啦。跟住就係女士們你翻工嘅高踭鞋啦，橙色嘅高踭鞋其實唔難買噶， 係喎，都靚喎，真係喎。 係咪啊？即係你由淺入深咧，我覺得你可以咁樣襯先嘅。好啦，跟住我哋呢個係 level one 啦，咁我哋跟住再 level two up 一個 level 咯。我哋可以點樣做啊？你身上面一件嘅單品、 嗯， 你就可以用橙色嚟到去配襯啦。譬如我自己覺得啦，一件橙色嘅，唔知啊，如果嚟緊又話會凍翻幾日，可能一啲橙色嘅薄嘅冷衫啦。是不是都可以啦、一些针织衫啦、橙色的针织衫其实可以的、那你说那我衬什么色啊其实橙色呢我觉得呢跟三只颜色呢是很 friend 的。 其中一只是不是绿色是啦会不会 我们一阵间会呢去到不知 level 几呢我们会讲撞色因为橙和绿呢是撞的。我们先讲呢怎样夹得埋先我们不要那么心急先我们要讲柔和先的其实橙和白呢是好襯的。 哎呀是啊是啊橙和白的其实白色本身和很多颜色都已经是好襯的了。 是啊那你橙和白但我觉得即你譬如橙白是很精神的。 是啊 黑白呢你就会跌出去很 cool 的那种感觉。 是啊橙和白真的精神是啊。 白色T 恤牛仔褲你又覺得好 basic 嗰種感覺，但你白色撞橙色，譬如你白色嘅 T 或者件白色嘅恤衫，跟住你穿一條橙色嘅褲，女士們其實咁樣著咧已經係超級精神噶咯喎，即係翻工已經係好有型噶咯。 佢係又好精神啦，同埋個感覺好乾淨，唔知點解我心入邊 好濕整嘅， 係啊係啊，好 friendly 嘅成個感覺，就係我覺得橙同白係好 friend 嘅， 好 sunshine 嗰個感覺。呢個配襯真係一流呢、這個。 一流嘅，咁另外我覺得男士都 OK 噶，你譬如真係一件白 T 咧，男士即係 even 你買到一條譬如暗橙色嘅褲啊咁樣咧，啲 loose fit 嘅一啲休閒褲襯波鞋，其實都係好有型噶。 嗯， 係咪啊？咁另外我覺得咧，橙色同另外一隻色好 friend 嘅咧，牛仔 style 嘅、男 牛仔褲啦，譬如你橙色嘅 T 恤，你可以襯牛仔褲出街啦。 係， 呢、這個都係超有型啦。第三個咧，同佢好夾嘅色咧，就係灰色啦。 灰色啊？咦，灰色我冇諗過，灰色就係一種。阳光都系 sunshine 得嚟，有一种暖咗嘅感觉喎，系咪咧？ 系啊，佢未去到咧，即系白色嗰种咁 sharp 性嘅。 系啊，系啊。 咁我想揿低少少啦，我想揿低少少一个 level， 揿低少少个颜色啦。你可以着一件譬如灰色嘅 T 恤喺里边，衬一件橙色嘅西装外套。 哦，系、啊，调翻转得唔得？如果系橙色嘅入边嘅 T 恤，跟住灰色嘅外套咁样。 都可以啊，因為我覺得咧，橙色同白啦，牛仔嘅顏色啦，同灰色咧，其實三個顏色咧都係好 friend 嘅。咁呢個我哋就一個 level two 嘅穿搭啦。好啦，去到 level three 咯喎，我哋仲係講緊一件單品啫喎。level three 咧就係如果你夠膽嘅話咧，你可以上下身甚至乎全身，我哋叫做 from head to toe 啊，真係叫做 真 係 得 嘅橙色， 真 係 得噶。 得，你一套橙色嘅 shirt 啦。我是有橙色的西装褛的，其实我之前是一套橙色的雪露，不过我不知道去了哪，我怀疑我拎出去干洗，我不要拎到家企。但是我仍然 太多衣服。 是啊，真的没办法，一想起去那时候就发觉，哎，我应该是在洗衣服那里好帅。咁然之后就是你譬如橙色的一套雪啦。都是好有型，其實今個星期咧就是 Paris 嘅 Fashion Week 嘅 ，Paris Fashion Week 嘅，大家又可以留意一下咧嗰啲街頭嘅型人咧點樣穿搭咯。我絕對相信咧嚟緊嘅春夏咧橙色仍然都會係大行其道嘅，咁、大家就可以留意下佢哋點樣著咯，即係嗰啲時尚型人啦，佢哋就真係 from head to toe 咧都可以玩過橙色啦，橙色嘅西裝褸，橙色嘅西褲，你可能入面就係我哋頭先講啦，好 friendly 嘅一件白色 T 恤。 哦，咁幾好喎、啊，真係。 真你穿對白波鞋咁樣，其實都超有型喎、 啊。係咯係咯，一下 個 星期、 這個、level 3啦， 下個星期又可以講下嗰個你頭先講嗰個French 嘅 Fashion Week 喎、 啊。係啊，咁我講埋個 level 4好快啦。咁咧、就係咧，你頭先講嗰個撞色啦、橙色咧，其實你譬如撞頭先你講嘅綠色啦。呢啲都係一啲撞色嘅效果啦， 成粒橙咁行出嚟啊嘛，可以 係啊，真係有個有埋嗰粒葉啊，成個桔咁樣啊，大家帶嚟咁樣啊，仲係正月啊嘛，我哋係咪成個桔又枝又橙咁咧？阿媽細個教㗎，你新年買翻嚟咧我哋嗰個全盒要攞兩隻桔咧攞嚟擲住個全盒嘅，阿媽教 自己都做埋桔啦，跟住 係跟住阿媽咧就教你一定要揀啲有枝有橙嗰啲咁樣啦，係啦，咁你可以橙色綠色啊，譬如橙色襯一啲咧好 sharp 嘅藍色啦，頭先我哋就係講啲牛仔藍咧就有和啲嘅，譬如你襯啲彩藍咧都係一啲撞色效果， 係喎，呢個真係撞喎呢個。 even 橙同黑咧，其實都係一個比較 contrast 大啲嘅一個配搭嚟嘅。咁、大家如果你話，我去到 up 多一個 level 啦，我去到玩到撞色啦，其實我覺得唔 head to toe 或者去撞色咧，都係我覺得比較大膽啲嘅嘗試。但係唔緊要嘅，你可以由淺入深，睇下你屬於 level 幾咯。 係、如果你就咁聽我要撞嘅，好似我咁啦，男士啦，我覺得橙色撞呢一個黑色咧，我都覺得唔係話好難 carry 啫。 即係我自己心目中有個 image 啦，譬如你係一個橙白色嘅 T 恤咁樣咯，你可能橙色嘅漁夫帽，或者你再加一件暗橙，男仔可能 shop 嘅橙比較難 carry， 你可能係比較偏 earth tone 啲嘅暗啲嘅橙色嘅外套，你襯條黑色嘅 loose fit 褲波鞋，其實已經係一個好有加個斜孭袋， 正喎、啊，係 加個黑色嘅一個斜孭袋，咁你已經係一個好有型嘅一個。smart casual 嘅穿搭咯， 哇！呢啲真系原来橙色，大家谂住好难夹嘅。经过阿海介绍之后咧，大家都会发觉原来都可以衬得好靓啊！咁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喂，我哋下个星期真系讲下嗰个法国嗰个时装周嗰啲嘢。 可以啊，等我留意一下啲动向同大家分享啊。 好，唔该晒，嗨，拜拜。好啦，6:59嘅时间，继续18度嘅气温，咁啊转头会分途广播噶咯，普通话台咧有音乐早点，晨光第一线，咁当然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你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 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会唔会落雨呢？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朝头早嘅7:06，咁啊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咁啊晨光第一线嘅晨光交通天文台又嚟啦。直播室入边有小白啦，仲有阿船仔，早晨。 早晨。 你好啊，咁啊另外咧晨光交通天文台嗰度咧，今日咧就系、是、阿峰啊。 早晨 阿峰， 早晨早晨， 系啦啊，有阿峰啊，好啊，一阵风啊吹散晒啲雾，所以今日能见到你，做咩要生 effect 嘅你？ 自动帮你加埋， 多谢你，多谢你。 今日干燥啲， 系啦，今日干燥少少啫，系啦，咁啊比寻日的而且确差好远，不过寻日嗰啲雾啊真系好强劲。 我哋啲墙咧出晒水， 吓、啊、你冇开湿湿机噶？ 咪之后真系顶唔住， 哦顶唔住， 去咗开啦。 系啊， 咁之后咧，但我太迟开，系夜晚嗰啲时间开，佢啱啱开始咧翻风啦，于是就真系冇咁湿，即系开嚟咧已经唔系最适合嗰个 moment 开咯。哦、但我就变相开冷气，因为我嗰时懒，谂住唔攞落嚟啦，喺天台， 系 最尾发现到真系顶唔顺。 要噶要噶要噶，冷气机嗰个一般嚟讲个抽湿嘅性能咧，就未必可以同抽湿机咧。睇齊嘅， 冇錯。依家交通天文台，天文台嘅時候都會講一講。 哦，係咩？哦，好啊，好啊，好啊。咁咧，咁啊，大家就呢、這個天氣就會好少少啦嚇。咁啊，屋企就冇咁濕。咁我都係屋企就尋日嘅時候同前日啦，都係濕到出曬水。見到佢我都覺得佢熱啊，以為佢好熱，因為佢係飆曬汗咁樣。不過佢應該病病地，因為佢嗰啲飆嘅冷汗。 你啲嘅都一樣啊。病病地嗰啲 嘅，咁啊，所以咧就收湿嘅时间就好重要啦。不过睇翻嗰啲相咧，即系香港，譬如维港啊、青马大桥啊，其实都有佢哋自己好，我用性感去到形容呢条桥。 你有冇睇上网咧？有条即系将军澳嗰条桥咧，啲人话好似仙境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好多桥咧望起上嚟都几仙境嘅感觉噶，同埋啲大厦都系一样啦。咁啊，仲系中间有啲高啲嗰啲咁啊，中间高脚冇咗咁样，跟住上边嗰种。 住嗰度咧就住高啲，我住46楼啦。每逢呢啲 即系36楼啊，其实 唔系真系46楼嚟。 可能中間嗰啲 skip 咗啲四嗰啲啊嘛， 防火層嗰啲啊嘛， 係啊，唔緊要唔緊要，跟住咧， 即係真係46樓啦，咁去到嗰時好高噶嘛，我一望出去咧，覺得自己係孫悟空咯，即係騰雲駕霧，唔係講笑，我揸啲想飛出去噶啦，揸啲想飛出去噶啦， 哪吒又得唔得咧？ 哪吒都可以，係啦，不過就冇風火輪咯， 踩住風火輪咁樣， 係啦， 哇，惟超惟妙。三味真火好嘢好嘢好嘢好咁我哋讲返交通先。咁出面嘅交通情况係點就交俾阿峰啦。 而家嘅交通情况隧道呢就各区隧道都係大致畅顺嘅。咁路面情况方面都係嗰度啦，元朗公路去返屯门方向。咁近富泰村嗰度係车多嘅，龙尾去到福亨村。咁另外大埔公路出九龙近和斜村嗰度都开始车多㗎啦。咁另外就提返大家就係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呢，佢之前係有强风措施嘅，咁而家取消翻啦，因为天气转好，咁、所以而家最高车速翻去每小时100公里，系啦， 哦就系咁啦， 系啦就系咁啦，今日都可以， 咁啊翻去时速100公里，咁啊快啊，嗰条桥如果系50公里都几耐啊， 塞车 系啦，塞车又未必嘅系嘛，咁长 嗰度都唔算好多车嘅， 系咯， 但系嗰种感觉就同塞车嗰种感觉有啲 好慢啊， 同埋咧，即系我自己都系驾驶人士。当一条咁大条嘅桥啦，咁佢明明系行100公里，但系你就要行50嘅话咧，你嗰个油门咧踩落去嘅时候，你真系一个唔觉意就已经会踩深咗， 要控制住， 好容易会超速，系啦，即 我个车速控制就要小心啲。所以去到呢啲位咧，我就会选择用汽车嗰、那个自动调节嘅速度功能。系啦，咁啊 set 死咗佢50公里，咁我就可以好放心啊，咁自己行咯，咁又唔使惊超速，系啦，咁合法车速噶嘛，最安全啦，系就系咁啦。好，咁啊，交通有啲咩同我哋讲下咧，阿峰？ 今日讲下就系、早几日喺网上见到啦，咁有个古仔就系话，有个新手嘅私家车司机，咁佢咧就去咗一个。地獄嘅停車場，即係一啲可能比較窄啊，比較車位啊路都比較窄嘅停車場啦。 係， 咁佢就去咗嗰度，然後佢棘咗喺個彎位嗰度，即係可能落緊去準備出去啦。咁然後咧，但係佢出唔到去，佢棘咗喺彎位嗰度。咁佢就可能好多手太都走唔到啦。咁然後佢後面就有個的士司機，咁咧就幫佢走。 梗係要幫啦，因為佢的士司機喺前面後邊啦， 阻住佢 喺後邊啊嘛。我都会帮啦，我直头会同佢讲，不如你落车，我帮你揸。 系啦，咁佢就系咁样就帮佢揸走咗。 我真系帮佢揸， 真系帮佢揸走， 哦、 就离开咗停车场。 系，不过其实帮人揸车咧，我自己都系有少少担心 嘅， 因为每架车嘅性能可能不一样啦，系啦，咁啊，而且停车场嘅话，我唔知佢嗰个转弯位，又或者系佢可能出入闸嘅时候有啲斜路咧，咁有啲司机就冇一个手势，就而家通常车咧有个掣。一撳咗落去，咁就防止留後或者衝前咁樣。 哦，係咩？有啲咁嘅掣 咁好嘅。 係啊， 哦，就咁拉手掣嘅啫。 拉手掣嗰個係嘅，咁但係你有陣時斜到俾油咧，如果你棍波車嘅話，咁你又會難少少嘅，因為你好容易會留後啊嘛架車。咁而家有好多咧，即係電腦幫你做咗噶啦，咁佢就你撳咗個掣，架車咧你就算唔俾油咧，佢都唔會向後流嘅，係啦。咁你一俾油嘅時候咧，就會向前咁樣嘅，佢只會向前嘅咁樣。咁所以有陣時都要上車嘅時候咧，去到呢啲位咧，睇清楚架車嗰個 setting 先。咁如果你話去到譬如停車場轉彎位或者要出入闸嘅时候，哇！你冇睇到有呢啲咁嘅掣嘅话，你一个唔觉意，可能你未个啖油都未去到啊，个引擎嘅 engine 未食到，跟住架车就真系会有啲留后。 你会 左下右下。 头先讲嗰啲停车场，我第一下谂起咧，即系最近我哋咧就系大埔咧有一间就比较大嘅商场嘅，嗰个停车场我觉得好难拍噶。 嗰个停车场咧，我都有曾经见过有传媒就 call 佢系成为嗰个地獄停车场之一嘅。 系啊， 但我自己本人咧，我又唔系好觉噶，真心。 咁系因为你手车好， 你手车好， 我手车系好系一件事，但系我觉得咧， 你都要人哋咁样赞。 我觉得其实其他嘅司机大哥咧，即系嗰啲出入嘅好多位嘅司机咧，其实大家都。几容易就会过，都系因为咧，我哋驾驶人士亦都喺个停车场入边见得到佢嗰啲叫做嗰啲镜啊，嗰啲道合唔系道合，即系停车场入边安装嘅镜，俾你睇下附近嗰啲路或者后边个路口有冇车嗰啲咧，其实都。指示都幾清晰嘅，咁你喺入面個車速停車場其實都唔會好快啊，咁你咪一路兜圈兜圈兜圈嘅時候咧，大家只要避一避都，我覺得都幾容易過。如果你真係叫地獄停車場，我就覺得九龍有幾個咧，就真係揸起上嚟嘅時候咧，都幾容易會刮翻架車。最主要原因唔係因為單純佢條路窄，係因為佢好多駁位。就連埋你個道後鏡咧，都未必咁清楚可以睇得到。 哦， 咁嗰啲嘅停車場咧，我就會覺得辛苦啲啦。因為你既然你個道後鏡都唔係好清楚睇得到下得，因為佢嗰啲駁咧，因為矮咗嘅， 係 矮咗之餘咧，佢仲要已經撞到爛曬嘅。 咁 你啲又甩咗油啦，咁你就变咗个指示更加唔清晰啦，咁所以咪更加容易又左嗨右嗨咁样咯。咁我觉得嗰啲咧就会辛苦啲，同埋就算有啲新式嘅停车场，例如有啲喺新界中嘅停车场咧，咁啊新落成嘅商场，咁佢有入过入去佢嘅停车位，你都有见到，就算佢系新起，我都觉得你见到所有驾驶人士咧一转弯嘅，即系螺旋形转弯落去嘅时候咧，大家都系。要互相遷就，咁你就知道其實嗰個位係幾咁窄，即係我真係要等前面架車可能過曬，我先至係可以過得到嘅。 而家香港啲停車場係咪越起越窄？ 係咯，即係既然你新 車位窄又算啦，你連啲斜路都窄咧。 係啊，咁我就覺得咧，真係會。麻煩少少咯，咁你新起嘅你不如預翻鬆多啲少少嘅位置啦。咁呢個世界唔係個個手車好噶嘛，咁有啲可能真係闊嘅，或者有啲譬如自駕遊嚟香港，佢又想試下入去商場嘅，咁嗰啲人咪容易捉招咯。 即系新手司机咯， 系啦， 即系你啱啱学车冇耐，或者 P 牌，或者系啱啱攞正牌，你揸车经验唔够咧，入到呢啲场就好容易会擦边 high 花咁样。 系啊，系啊，有好多嘅情况咧，都系可以见得到嗰个车咧的而且确吓，大家驾驶嘅时候入嗰啲停车场要小心啲啦。 系啊， 系啊，你自己有冇车牌噶？ 我冇啊，我有考过嘅，曾经有考过，吓，但系就未考到，未考到， 未考到，未考到，系啦。咁啊，如果迟啲有机会考到嘅话咧，咁你都要睇一翻嗰啲停车场啊，嗰啲地咩我哋叫称嘅地域停车场啦。个 list 就坊间都有好多啦， 有十几个咁样， 十几个咁多噶， 十几个，好似越加越多， 系啦， 因为啲人揾到， 系啦，系。咁啊，最紧要系无论咩边个停车场，佢系阔又好，窄都好， 都要小心啊， 都系要小心嘅，系嘛， 系啊， 系好啦。咁啊，同阿峰倾住咁多先，唔该晒阿峰啊， 唔该晒。 咁啊，另外咧就打个电话俾阿船仔啦。咁啊，佢啊喺呢一个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4%嘅早上咧，就已经出咗出去同我哋睇天气啦吓。喂，船仔早晨。 早晨啊，小白。 系出边嘅情况点啊？点啊？有冇湿到冧啊？定系点啊？定系都几干爽啊？ 嗱，今日都几干爽喎，而且咧，我真系 feel 到系凉咗好多嘅。 吓， 所以咧，大家就而家我都有戴住条颈巾啦，咁啊冇着外套嘅，咁我觉得啱啱好嘅呢个 moment， 有啲似翻，有啲似翻秋天喎。 系咩？ 佢嗰种凉， 秋凉啊，真系秋凉啊嘛。 系啊，但系而家春天嚟噶嘛， 突如其来嘅秋凉，唔错喎。 系啊。不过咧就而家望一望个天咧就多咗啲云啊，多咗啲雾嘅，就阴阴地天嘅。 哎呀，未有阳光啊！ 未有阳光住，咁所以但系唔紧要嘅，系听住晨光先啦。 啱啊， 迟啲中午都啲太阳都出翻晒嚟噶啦。 系， 不过咧前几日就我哋就话而家系回南天啦、 嗯嗯。 其实咩叫回南天咧？就系、是、冬季过到去早春嘅时候，香港啦或者中国嘅南方或者系台湾地区都有嘅气象现象嚟嘅。 系， 咁但系你又知唔知点解会有回南天咧？ 咪就系、是、喺我哋譬如中国大陆嘅南部嘅。气候同埋佢哋嗰啲风咧吹翻上嚟，咁啊带咗啲海风上嚟啊嘛，系嘛？嗰啲潮湿。 佢源于咧就系、是、一啲暖嘅潮气流咧，咁暖潮气流咧进入咗一啲受冷嘅空气区域， 啊、 即系本身香港咧其实本身系冻冻地噶嘛，咁、 嗯、 但系而家开始空气转变啊，天气转暖咧，有啲暖风或者一啲低过佢露点温度嘅一啲地方咧，啲风嚟咗啦，于、 啊、 是你想象下，突然间好冻，突然变咗好热咧，佢哋就系会啲水就会变。水珠、 哎、我知啦，咁所以之前我哋咪有段时间就话冻冻地，突然之间咧又话会气温上升翻，跟住就会又湿嘅，正值就系你所讲呢一个嘅气候现象、哦。 冇错啦，咁所以就会有好多啲水珠凝结咗喺嗰啲墙度啊，或者其实所以其实回南天就系一啲叫风向嘅变化，代表住呢啲嘅冻嘅东北季候风咧就会由南风开始变转咗风啦，总之就转咗做南风啦咁、样。咁通常咧呢一、這个我哋所谓嘅回南天，究竟我哋要经历几耐咧？咁样通常咧就系二月尾去到四月头嘅。 系，咁而家都仲系啊，系啊。 咁都差唔多一個月啦，咁希望大家就回南天點應付呢，其實就減少開窗就得㗎啦。譬如我哋朝頭早或者傍晚呢，最好呢就係唔好開咁多窗、 啊、 因為我哋就可以減少一啲濕嘅空氣去進入我哋室內啦。咁另外呢，如果你都知道屋企邊一個窗對住邊度嘅話呢，一啲向住南方或者東南方向嘅窗呢都係可以唔好開嘅。咁你就減少翻啲嗰啲濕嘅空氣啦。咁另外亦都可以用翻抽濕機啦，因為其實真係好實用嘅，我自己覺得。香港真係太濕啦、 嗯， 尤其是夏天啊、春天呢啲地方都係好。不過咧，如果之前講開我自己未話，我都有以前都有咁樣，其實呢幾日我都有開冷氣，因為我感覺乾爽啲。咁、 嗯、 但係咧，其實開完冷氣之後咧，佢係會降低咗我哋。间房嘅温度，令到冷空气咧反而会凝结翻喺我哋啲墙度嘅。所以咧，其实系反而令到我哋更加潮湿、哦。如果你一熄咗个冷气嘅话，所以咧建议我哋就系开完冷气之后，用翻抽湿机大概一个钟头。 系。 咁咧，嗰啲湿气就唔会再入翻嚟咯。 系啦，咁跟住就闩稳个窗佢啦。咁如果你觉得嘥电嘅，咁咪到时熄咗，因为已经够干，咁咪熄咗佢咯。 系啦，冇错，希望大家回南天都可以过个干爽啲、 好嘢 啊！回南天， 晨光嘅天气女郎真系犀利，孔明都要问你攞指南针啊！真系， 我今朝咁好口嘅小白你， 梗系啦，我不嬲到你都最好。 我同大家讲埋今日嘅天气啦。今日大致多云，早晚清凉，同埋有一两阵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系20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早晚清凉，周末期间至到星期一嘅气温进一步下降，同埋有雨嘅。 嗯，咁啊，而家室外气温咧就系18度啊，相对湿度74%嘅早上嚟嘅。 晨光第一线， 星级主持， 我是阿欧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听住晨光第一线，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晨光大学。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嘅7:21啦，咁啊继续咧都系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嘅晨光大学，咁啊电话旁边咧星期四嘅时间，我哋嘅讲师咧就系、是、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啊，早晨 Mimi， 早晨， 系咁啊，今日嘅天气就好好多啦吓，冇咁湿啊，咁啊你屋企都应该吓几舒服啦，今日个感觉吓， 希望啊，琴日真系滴晒汗啊， 滴晒汗系咪啊，埲墙都飙冷汗咧，系啦，咁啊如果想碰墙飙冷汗，我哋就开抽湿机啦。但如果个人咧就想有阵时啲汤水好啲嘅话咧，咁我哋成日都话，即系饮翻啖汤啊好啲啦。所谓嘅汤水咧，就主要都有分两种嘅，一种咧就叫做老火汤，一种咧就叫做滚汤。系啦，咁我哋之前咧其实亦都曾经提一提过，因为我都有轻轻问过阿咪咪咧，就系话我曾经有睇过啲报道，就话到其实老火汤煲到咁上下咧。嗰啲煲出嚟嗰啲化合物咧，都系味精嚟噶，咁样系啦。咁啊，跟呢个迷思啊，到底今日可唔可以同我哋揭示一下，系咪真嘅咧？咁我不如直接落味精算啦。又或者有啲餐厅，佢话不含味精噶，咁我又觉得都唔系一个大嘅卖点咯，系咪可以咁理解咧？ 嗱，应该咁讲啦。首先，味精就已经可以讲话，唔系一定系一个化学物嚟噶啦，即系唔好谂住哦，加亲落去就系化学物啦咁。咁但系即系味精系可以添加落去嘅，只可以讲系系啦。咁但系如果你问佢天然有冇存在嘅咧，咁有天然存在味精嘅。咁点解咧？因为味精其实都系一个嘅氨基酸，即系蛋白质分解咗之后嗰廿几种嘅氨基酸其中一种嚟嘅，系啦。咁所以就唔系话。一啲好古灵精怪嘅抽出嚟嘅化学物嚟嘅，系天然都会存在嘅，系啦。咁而咧，佢会存在喺边呢度咧？譬如汤水啲材料，好唔好？好似好简单，番茄啊、菇啊呢啲咧，其实都已经天然有存在呢啲嘅。系啊，谷氨酸呢、這个嘅味精叫谷氨酸，系啦。咁我甚至乎粟米薯仔都有嘅。 哦，系啊， 系啦，系啦。 咦，粟米薯仔都有， 都有呢个谷氨酸啊， 因为你唔好睇笑，即系其实呢啲系一啲好似素食啊，或者一啲嘅淀粉质食材，但佢哋系咪真系一啲蛋白质元素都冇嘅咧？唔系嘅，只不过系少量啲，但系佢哋少量得嚟咧，佢哋入面嘅氨基酸好主要都系呢个谷氨酸，所以咧、哦、即系煲汤可能滚下汤，其实用呢啲。食材嘅话，你都觉得个汤好味嘅。 系啊系啊系啊，细路仔都中意饮啊嘛，有味咁样。 冇错啦，而且另外，譬如一啲老火汤，咁你会摆啲肉啊落去啦，系咪？ 系啊。 咁嗰啲肉咁耐时间去煲老火汤，其实有某程度上啲肉汁啦，我哋叫都可能逼咗出嚟嘅。 因为嗰啲蛋白质嚟噶嘛，系嘛？ 冇错啦，系、哦、啦，甚至乎啲肉可能有啲都会溶溶散散咗咁，咁从而其实啲氨基酸都释放咗出，唔系谷氨酸 ，sorry 系啦，谷氨酸都会释放咗出嚟，而增添咗个味道。再加埋，因为咧啲老火汤啊，有阵时加骨头啊呢啲咧，都会出咗油分，咁而脂肪亦都系增强咗嗰个汤水嘅味道浓郁感嘅，咁所以你就觉得老火汤咧系特别好味道啦。 哦，咁我可唔可以咁样理解啊？即系自己煲嘅老火汤，同真系落味精嗰啲煲系嗰啲汤咧，其实系咪都系一样成分，定系个味道可能一样，但系其实入面嘅成分真系不一样，就好似味精一样，味精同人都系一样，有好人有坏人，有好嘅味精，有唔好嘅味精，系咪都可以咁理解咧？ 味精其实就算你添加落去或者天然存在嘅话，佢哋其实落到身体都同样咁样去吸收啊，排走啊等等如此嘅。係啦，咁但係呢就要去知道你落肉天然食材去煲煲汤是有限的啫、啊。但如果你落味精粉的话呢、啊、你就可以重手轻手。咁所以呢其实即如果你话真係咦听落去、加嗰啲味精粉都唔係差啊。咁、我煲肉汤都有㗎啦。咁不然我煮餸时加啲味精。咁就要睇下你加几多同埋同时有冇有再加盐落去啦。因为如果咁样样唔受控制地去自行去加嘅话、其实就会有机会造成伤身啦。 哦，因为我自己成日听人哋讲咧，譬如煲老火汤或者饮老火汤咧、对一啲高血压或者系系咪话痛会好容易有痛风，其实系关唔关味精事？但系其实唔系，系因为老火汤有其他物质咧。 是其他物质的事，不关味精事的、是的。味精主要它很大的角色就是用来增强了那个鲜味。 是的。 但如果你说痛风那些就是其他什么嘌呤物质 等等留在个汤里而你喝了累积而痛风了。 所以呢、在我们神光大学里面都不是一次就是讲味精这两个字呢，可能香港人以前一直都是根深蒂固，就说味精就等于是坏的。 是的，不好啊。 是的，其实味精是一种的、化合物啦，我们都要了解了它到底是什么，未必是不好的。有阵时我记得之前 Mimi 都提过，如果你 有足够的味道在这里，相对来讲你可能还在钠的吸收可能就会少了，所以就看看大家是怎样去运用。好了、老火汤我讲完了，滚汤又是不是一定是会好一点，还是又怎样的呢？ 其实如果以汤类别的话，我们都是建议啲滚汤多过老火汤的。即我刚才都讲啦，除了话可能真的好味啲之外，咁个脂肪都是一个问题嚟嘅。咁我们都不希望即下下把啲嘢落去饮，是一些有脂肪高卡路里的。因为始终我们饮嘢是不是讲饮水是最好的。咁所以都希望饮嘅嘢落去是近水嗰啲嘅，冇卡路里啊或者低卡路里啲清啲咁。咁所以如果你话滚汤，汤嘅话好少会掉嚿肥肉落去啊，等等会瘦肉啦， 煮瘦肉嘅啫系啦， 系啦，或者一啲冇需要太耐时间去煲得淋嘅出味嘅食材咯，咁都通常可能系一啲好普通嘅肉啊、鱼啊咁，咁就再加一啲蔬菜啊咁，其实呢啲嘅话以即系清淡啦嚟讲嘅话，其实好啲。咁同埋亦都真系有阵时候我哋讲话太煮得耐咧，啲嘢有机会变化啲营养。咁、所以越即系简单滚下汤入下口嘅话系好啲咯。 系即系经过一个长时间嘅高温啦，咁要科学啲咁讲，咁就所以佢入边嘅物质都会有改变。例如我举个例啊，咁啊譬如紫菜蛋花汤。咁系咪个营养其实都已经相当唔错，足够噶啦咁样啊？ 同埋紫菜入边系咪已经本身有味精噶嘛？ 有碘啊嗰啲 喎，系喎。冇错啊，讲得啱啊！ 咁叻嘅你突然之间， 系啦，佢都有谷氨酸啊、海带嗰啲，系啦，冇错。咁佢会增添味道。咁但系要注意翻，即系佢系好有营养，但系即系紫菜又唔好长期食得太多，就住、因为佢个碘质亦都系一个我哋不能够缺乏，但又不能够超标嘅一个嘅营养素嚟嘅。所以即系汤水多啲。简单变化啦，咁或者有阵时真系忙起上嚟嘅话，最紧要系记得饮水唔系饮汤。 饮水系啊，即系考试期间嗰啲，你就唔好下下都系又煲晒老火汤，都系要提下啲学生哥饮水啊。 系啦系。 如果唔系都几麻烦啦。咁啊啱喎，嗱老火汤我哋就知啦，滚汤原来都健康啲嘅。咁啊有阵时你就譬如香港大家都未必咁有时间煲老火汤嘅时候，咪滚蛋汤咯。 系啊，都好啊，节瓜汤嗰啲都好。 系啊，节瓜，哎呀你又啱喎，节瓜汤啊，头先提及过嘅紫菜蛋花或者加一嚿豆腐落去，咁其实都几好啊，系嘛？ 系啊， 又有营养啊！好，咁今日咧同阿 Mimi 咧就倾住咁多先啦。咁下个星期咧又会揾嚟唔同嘅主题咧，咁啊同 Mimi 一齐倾倾噶啦吓。咁今日同你讲住咁多先啦 ，Mimi。咁我哋下个星期有再麻烦你。OK，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 长沙环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56岁非华裔男子死亡，一名的士司机其后被捕。事发在昨晚10点左右，一部电单车沿连翔道往葵涌方向行驶，驶至近丽宝路嗰阵，怀疑切线嗰阵同一部的士相撞。电单车司机倒地后，怀疑再被一部私家车碾过。涉事的的士同私家车之后离开现场。电单车司机全身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到明爱医院，伤重不治。警方深入调查之后，凌晨拉咗个67岁的男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意外发生后没有停车，同意外发生后冇报警，他正被扣留调查。北韓中央通讯社报道，领袖金正恩昨日视察人民军西部地区重要作战训练基地，参观训练设施，并指导各部队的实兵演练。报道说，金正恩对军人的训练情况表示极大满意，又指北韩军队要以压倒性力量牵制敌人的威胁，有事时正确执行所肩负的重要任务，就要在做好战争准备方面不断加大实战训练，快速提升战斗能力。金正恩又强调，全军各级要适应当前形势的要求，大力开创战备强化的新全盛期。加沙战事持续五个月，至今造成超过30,700人死亡，72,000人受伤。巴勒斯坦传媒报道，以军星期三袭击加沙南部和中部多个地区，包括一处救援物资领取点，至少41人死亡。加沙卫生部门就说，加沙北部缺乏援助物资，过去几日已经有至少20人因脱水和营养不良而死亡。在埃及开罗举行的停火和互换被扣押人员谈判陷入僵局，哈马斯坚持释放人质之前必须停火，以军亦必须离开加沙，并且让加沙居民返回家园。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早晚清凉和有一两阵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早晚清凉，周末期间至到星期一气温进一步下降和会有雨。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一封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湾位，东隧九龙入口就排到去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龙尾系欣怡花园，西隧去九龙方向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排到去小沥苑。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车多，龙尾喺江乐道西天桥近电车厂。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沥源村车多，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吐露港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大去左转大老山公路是车多的，龙尾去到科学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富泰村车多，龙尾在福亨村。跟住提返你啦，屯门石牌头路爆水管，石牌头路西行去山景村方向近镇环路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青朗公路有道路工程，由青朗公路去锦田公路之路的一段慢线会暂时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哇，肥强你搞咩啊？着到古灵精怪。 Sarah 姑妈，你又误会我啦！我呢身打扮只系想配合头身重型车辆轮胎装拆及充气工装，先有呢个 look 嘅，得唔得啊？ 完全唔得啊！轮胎装拆及充气绝对专业，绝非儿戏。唔该你自我反省。想知多啲重型车辆轮胎装拆及充气工作安全，请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发布人士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装拆轮胎或者充气绝对不能苟且，遵守规则，自然驶得万年重型车。我系达光黄明德。 退休生活流流长，你的荷包准备好应付将来的生活需要未？香港年金给你100%保证的每月收入，无论前路有几远，都与你终身同行。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 只要你够60岁就可以申请，即打25125000了解更多啦。产品涉及风险，计划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各项盛事能够带动旅游、酒店、餐饮、零售等行业。按估算，每150万名的游客可以为香港带来约0.1%的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9-10，湾区生活一小时。 二台话你知。咦，你块布好靓，系唔系巴迪布嚟噶？ 好嘢，睇得出系巴迪布。巴迪布系马来西亚同印尼嘅传统手工制作嘅立染布料，有好多款式，各种嘅花样设计，重点系颜色鲜艳，非常之有南洋特色。 立染系透过热力令蜡融化，将融化嘅蜡倒入蜡染笔器具里面，然后以蜡染笔嘅笔尖喺一块白布上面绘画你中意嘅图案。 画好图案就会使用冷染料去染色，以免高温嘅液体会令蜡融化破坏图案。染色完成之后，会将布料放入煲滚嘅水里面，令蜡融化而脱离布料，咁就可以显示出未染色嘅白色线条。 我仲知每年三月份喺马来西亚都会举行中央艺术坊蜡染布日，希望加深大众对呢种传统手工艺嘅认识。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8嘅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私分， 二台话你知。 晨光第一线，阿欧。 早晨7:38，咁啊，嘉明继续咧外游之中啊，咁啊，等嘉明咧翻嚟讲下佢呢个新加坡之行啦， 系啦， 系啊，咁啊开心啊吓，好耐冇飞过啦， 又唔知见佢网上面嗰啲嘢咧都风流快活， 系咯，开心嘅，开心嘅，即系始终作为三个小朋友嘅妈咪，即系能够叫做。離開一香港一陣間啦，即係可以 拍下拖啊， 係啦，拍下拖啦。咁究竟會唔會又再帶多個小朋友翻嚟咧？唔知道、啊、 有啲咁嘅事， 知道啊？ 哎呀，真係恭喜恭喜啊！到時追個仔啦， 到時大家再問一下啦，唔知係咪真係咁樣嚇？咁啊， 即係做傳媒十話都未一片， 通常都係咁。通常都係咁。喂，唔係喎，你講啊講啊就成真喎。嗰陣時即係阿家樂咧同阿 Chica 結婚嘅時候，哇！快啲生個仔啦， 嚟咯嚟咯， 踢波啦咁樣， 即係又嚟啦， 同叔叔踢波啦，咁啊真係哇，講又中噶 啦 喎， 嚟啦嚟啦， 咁我咪又要恭喜定你先啊？ 好啊， 喂連生貴子，恭喜 佢，係咩？又恭喜。恭喜恭喜啊！咁啊，船仔我祝你快啲脱单啦，咁样 可以啊。 咁啊，但系你脱单 好开心啊，喜气洋洋啊，咁先。 你脱单会唔会唔翻工噶？到时吓。 咁咁，除非嗰个真系好有钱噶。 系啊系啊，因为我见咧近排咧嗰啲年轻歌手咧，识咗啲富三代啊嘛。 哎呀， 系 咁样。咁啊，富三代啊，好厉害啊嘛，清楚啊。 富三代系啊，好厉害啊。 但系人哋话富不过三代， 佢可以成为富三代。 哇 哇，跟住你仲可以见证佢。有幸嘅话咧， 系啦系， 一齐共同有第四代，哇， 真系好 happy 啊！ 咁啊长存噶啦， 喂，嗱，今日 啊， 讲啲咁开心嘅嘢，梗系要讲埋呢一个啦。咁啊，放宽咗两个地方咧，再嚟啊，呢个香港同埋澳门嘅自由行，包括系西安啦，同埋青岛啦。咁啊，琴日咧，两边啊，即系包括系西安啦，同埋青岛咧，两边嘅入境大厅咧，已经有当地嘅市民咧，好开心咁样办呢个个人嘅旅游签注啦。咁佢哋叫。签注嘅咁样唔系叫签证啊，更加咧有办理咗签注嘅朋友仔即日飞嚟香港咯。 哇、哦！咁啊，我都有睇到佢哋咧就喺嚟香港之前咧都已经做晒功课， 系啊， 睇下边一个位咧系要打卡嘅。嗱、啊，佢哋个方法其中系咁样嘅，就佢哋都睇好多港产片啦， 嗯， 港产片出现过嘅地方、啊、或者港产片出现过嘅食物，啊、甚至乎系一啲景致啊，剧、 嗯、 情嘅需要上嘅位置咧，佢哋已经做晒功课 ，mark 晒噶啦，有啲走晒 Q 位噶啦、 嗯， 去嚟到香港嘅时间咧，全部去打卡咁样。 系啊，嗱、 哦、 都睇翻咧，呢啲青岛嘅自由行嘅朋友一嚟到香港嘅时候咧，都好似头先小话咁样讲啊吓，咁啊希望咧玩得深入一啲，唔想走马看花，同埋打个卡，想咧沉浸式咁样感受一下香港。咁佢哋觉得咧香港都系好正嘅一个地方嚟嘅。咁啊同特别系青岛嘅朋友仔咧，佢哋咧都有啲文化。交融啦，你都知道，如果睇翻啲歷史嘅背景，佢哋都譬如有德國租界啦，咁啊，可能日本有統治過啦，咁佢哋都係喺個多元文化嗰度，咁所以咧呢啲青島嘅市民咧嚟到香港咧、 嗯， 都 feel good 喎， 唔同風味啊，因為青島同香港兩個真係完全不一樣嘅城市， 係啦， 佢哋嗰度嗰啲風情咧，同埋佢哋嗰啲樓宇個結構，同埋佢哋都有啲咧就係歐陸式嘅有啲位置，咁但係嚟到香港嘅時候咧，高樓大廈林立啦，咁啊同埋有一種咧就係中西。西融化嘅感觉，呢、這个对佢哋嚟讲系一个一大特色嚟噶。 系啦，咁当然青岛自己都系中西融合啦。不过佢哋 唔同方向嘅， 佢哋饮啤酒多啲， 系啦， 我哋饮红酒多啲。 佢哋咧就德国风味都比较重啊。 系啦，佢哋就啤酒劲抽啲，我哋就红酒面水讲啊嘛。 系啦， 咁我哋就啲红酒就出色啲。咁佢哋都有讲啦，话啊，即系喺青岛饮好多啤酒，嚟到红酒嚟到香港啊饮啲红酒，咁都几好。嗱、青岛嘅夫妇咧，即系根据报章嚟形容啊，准备喺香港咧消费近20万喎，咁 系，哎呀，真系 welcome 咁样， 系 多谢晒先，帮我哋嘅零售业同埋酒店业多谢晒你先，阿陈先生啊，呢位青岛嘅陈先生，佢话咧，碰到我喜欢的咧，可能20万都不够，碰到不喜欢的咧，20000都花不了。 嗯， 在香港这一个有魅力的地方啊，我肯定会花不少钱。 咁希望佢啊再多个零啦，唔好净系20万啊，系咪使够200万？ 喂，咁啊转个角度，成日都话依家有啲网红啊直播主咁样噶嘛，咁啊报章又形容，喂呢个美食嘅 KOL 咧。白小姐，喂，同你同姓噶， 诶，似乎都系同一个祖宗噃， 系啊，即系 又愣啊， 可能系，即系白居易啲后代，唔知系咪咁啊，诗人咁样， 系真系白居易嘅后代， 系啊，以前白起将军后代嚟，我哋呢啲， 喂，咁我哋三个 好多朝代之前啦， 我哋三个都云集一啲叫做圣贤之后啊， 咦系， 系啊，咁我嗰个就真系啦，咁我姓蒙，咁一定系追溯到蒙恬大将军啊。咁啊，孔乙船 手写版都系你 最劲啦，即系呢个儒家思想嗰度有个作重大嘅贡献。 我影咗张相俾你啊，前排我喺教育大学嗰度见到一个孔子像，影咗唔记得 send 俾你。 呢啲嘢我去私要都应该有嘅，我唔肯定嗰个系咪孔子嚟嘅，点 搞错？我嗰个下低写咗系孔子嚟嘅，放心，我 send 俾你啊。 放心放心，学术嘅领域上边，通常啲像唔系孔子就 系 孟子，通常都系咁啊，即系好少其他嘅咁样。好啦，喂，讲多少少啊？咁啊，既然同姓三分亲，讲下呢个嚟自青岛嘅美食 KOL 咧，白小姐咧，咁啊，直航机啊，急不及待咧。 傍晚已經抵達咗香港啦， 即刻去食啦！佢未食 KOL 都唔去食咩？ 立即感受一下，佢有啲嘢咧都話係必食嘅，包括咧一到步咧即刻感受咧香港嘅隨時飲茶文化， 隨時飲茶 廿四小時嘅服務係啦，呢、這個酒點心服務 係啊，真係 呢個係 隨時飲茶文化都幾得意嗱。船仔你學生哥年代咧，因為大圍啊沙田未成日飲夜茶嘅， 係啊， 即係呢個都係你學校嘅傳統啦。 我哋係幾中意，我哋叫做食宵，即係成日食宵夜咁樣啦。我哋就好中意 咁簡化嘅呢啲。 哦，係啊，好覺得 唔係啊，幾型啊，我覺得我都想跟下船仔呢啲。 係啊，食宵啊， 呢啲新潮啲嘛。 係啊， 唔好成日用我哋嗰啲舊派語。 啱嗱，船仔帶多啲呢啲嗱又出得街嘅語言方翻嚟咧，咁連埋我哋啲聽眾咧。都可以一齐学下， 识下嘢啊嘛， 系啦， 不如迟啲开个环节俾你啊， 专讲呢一啲嘅潮语， 几啱你，不如， 但系要出得街嘅， 你要听多一样嘢，旁眼身，不如转咗佢啦， 叫做讲潮语， 系啦，听多一样嘢，咪听多个听多句潮语咁样， 听多句都得， 系，转头谂谂佢呢个， 系啦，咁啊嗱，大围沙田一带就饮夜茶都出名啦，咁我自己旧时学校就落西营盘啦，有一间就都好出名嘅流沙奶黄包都好劲， 哇系， 即系一讲。起我朝头早都有阵时会想食噶， 饮夜茶咧，有阵时我哋做完一啲港台嘅大型 event 之后咧，其实都好中意即系约几个一齐去饮下夜茶， 系啊， 当系消遣咁样嘅。 其实都几开心，我 系 几中意饮茶嘅， 系啊， 系有一种系。即同屋企人飲茶就有一種團圓啊，成家人傾偈。因為我都去酒樓都會坐起碼兩三個鐘啊，茶位都要賺翻唔少。 所以嗱，香港其中一個特色咧就係嗰啲二十四小時點心嘅鋪頭咧。咁嗰啲咧就因為你去茶樓嘅話咧，就夜晚都有晚市啦。咁啊變咗未必淨係咪提供到呢個嘅點心俾大家。咁但係啲二十四小時點心嗰啲有啲甚至乎攞埋米芝蓮嘅咁樣。咁你大家就會諗到啦，其實佢都係好值得咧，係 wow 到好多人去即係。享受香港呢一個嘅點心文化， 係啦，咁啊睇翻白小姐個行程係點樣啦，咁啊呢啲美食 KOL 如果佢真係咧吸粉吸得夠多嘅話咧，其實喺內地都有一定嘅影響力，你都知道喺嗰啲紅橙黃綠。青男子嗰啲書嗰度咧， 嗰啲食言書啊， 係啊，你突然間講一講，帶一帶風向，可能某幾間嘅食店或者點心鋪都多咗內地遊客去、 因為有啲網民佢真係內地嗰啲啦，譬如佢係咁睇完嗰啲嗰本食言書之後咧，咁佢真係唔諗嘅，佢就係跟住嗰本書上面所講，佢咪睇翻一路睇住條片，佢嚟到香港嘅時候都係繼續睇住條片，望到個鋪位啦。是啱㗎啦，连电灯柱都係仲唔係呢间跟住就共入去㗎啦。 不过呢嗰本书又唔可以做直接销售嘅，所以你要 DM 个直播主先知道嗰间点心铺喺边度囉。呢、个就係嗰本书成功嘅地方囉。如果唔係好多时候大家都会喺嗰本书嗰度落广告啊，或者哇即係大大个招牌影出嚟，咁就唔许可㗎。即係会俾人 ban 嘅咁样。咁 係咩？ 係啊，所以呢个亦都系佢做呢个自媒体平台可贵嘅地方囉。咁当然啦，即係最后面其实都系一啲销售同埋策流量嘅啫，喂，不过咧讲到呢一个咧题外话可以讲少少。琴日咧小弟就有啲事去红磡嗰度要办啦，咁啊经过一个位好塞车，唔系啊，我琴日要鞠个躬啊，其实要鞠个躬咁，咁啊塞咗好耐车咁样，我都惊鞠躬嗰度有所延误啦咁样，咁啊就系真系塞观音借库嗰个位啦，好嘅。跟住咧，我鞠完躬之后咧，我就冇去借库啦，咁我喺旁边就食碗鱼蛋粉同啲亲戚朋友咁样。跟住咧，啲亲戚朋友隔篱嗰台咧就讲话借库咧好多泰国人， 泰国人 超多泰国人， 即系特登去红磡借库。 系啊， 我哋好多人都去泰国嗰度，又揾佢龙王帮手啦。 原来咧， 佢哋都嚟 好多。跟住咧，我旁边嗰个年轻夫妇咧就喺度讲咧，原来咧泰国都有佢哋版嘅呢啲网红书籍啊。咁有几个网红就拍片咧，就可应该大意都系话，观音借库好靓强啊咁样啦。跟住咧，琴日大批量嘅泰国游客咧。去咗紅磡觀音借庫咯， 係 即係呢啲都係我哋唔係好了解同埋我哋唔貼地嘅地方嚟。 可以喺呢方面真係 有趣喎、 即係旅發局咁樣聽完之後，可能真 係即係 可以喺呢方面又著墨多少少。 因為琴日我唔係咁啱得咁巧去紅磡辦少少事，去嗰間魚蛋粉嗰度食，而我亦都唔知道琴日我成日以為喂咁呢幾年香港經濟唔好，咁大家梗係共入去求求觀音娘娘睇下可唔可以即係傾富於天下嗰啲咁嘅嘢啦。咁即係原來唔係。淨止香港人咯，即係有可能有機會有內地遊客啦，以至哇泰國嘅遊客都好多，即係嗰、那個 年輕夫婦講就話入邊好多人講泰文啊，老公點解嘅咁樣？咁個老公咧就喺度講揾啲原因出嚟啦，咁啊揾到一個咁嘅原因咯。 而家都多咗好多人去特登去黃大仙拜月老。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月老廟都出咗名喎，唔係淨係話譬如台北咁樣咯，其實大家都可以嚟埋香港睇翻自己本地拜下月老咯。 呢啲民間風俗信仰遊咧，可能都有機會成為香港一個幾突破嘅一個。点啊？ 突破位系嘛？系识 买 呢啲都系我哋香港软实力噶。 系啊，咁啊，大家一齐嚟香港啦！啊，香港系好正噶。 收起心声，谁听得清？还待与他有感应。暗暗在憧憬，可我就像他命，哭跟笑亦平静。擦身经过，留低风声，谁愿看清我独有特性？他都不知情，只配默默渴望，默默扫起。心隐藏，而他不看我，竟会是我单行的一方，无用多于一旁，无用这朵，送我一线穿透的。 全新作品《透光者》， 晨光第一线，船仔。 大家相信都可能会有呢一个亮尾嘅时刻嘅。即系去到月尾啦，未出粮咁啊，点算好呢？我咧嗰阵时就点样解决呢个问题？我就食双送饭嘅，因为呢个双送饭咧嗰阵时系喺土瓜湾啊，系翻工啦，咁未出粮啊嘛，咁我又肚饿啊 lunch， 我又唔想食啲即系快餐，未食快餐咁啊，懒健康就走去食呢个双送饭，呢个就是我嘅粮尾恩物啦。咁你哋咧，你哋粮尾啦。 即系后生嘅时候，我相信你哋而家冇啦，你哋冇噶啦， 我哋都有噶， 我唔相信而家你哋 有 噶啦， 有噶有噶。 咁但系你哋后生嘅时候有粮尾嘅时候，咁你哋点样解决呢？ 我咧就以前曾經試過咧，即係經濟拮据啦。咁啊嗰陣時又求學，我真係試過一日食一餐。 應該未去到拮据嘅，辣緊 骨頭啲真係真係拮据， 拮据好似好嚴重。 因為點解咧？我嗰陣時咧即係一日食一餐嘅，咁啊特登去揾一啲嘅鋪頭咧，就晚上嘅時候晚市佢哋就供應你買你食佢一個套餐，佢就飯同埋湯佢都係任價，係啦。咁你就去到嗰度咪就係忍住肚餓，你就去到等人哋夠鐘六點鐘啦，即刻衝入去，我要你呢个饭，跟住仲我再问多次噶，你饭同汤系咪可以任加？佢话系，跟住我就即刻坐低咗啦，就即刻 order 啦。又或者咧，去啲面铺，咁有啲面铺咧都搞笑噶，咁佢哋会提供啲烚鸡蛋咧，即系一盘咁样嘅喺个台面嗰度嘅，咁啊写到明烚鸡蛋咧系任食嘅，咁啊就会去嗰啲铺头咧就自己即系剥翻佢五六七只，跟住就抌落碗面嗰度就咁样食嘅。 系系啊，我记得嗰阵时系点咧，一路读书一路做商台，我记得嗰阵时最穷嘅年代嚟噶啦。咁嗰阵时系识咗个女仔，咁、那个女仔喺 City 嗰度读书嘅。咁佢又帮我买饭咯。 吓、 哦， 喂，嗰阵时 City Canteen 真系出名平。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最平十一个半台饭啊， 系啊十几蚊已经有 啦。十一个半嘅台 饭，而家系我学校好似十三。 嗯，哇，咁其实几好对学生。 咁你唔使去咩啦？如果你本身又系大学生嘅话，你仲去食嗰啲三两三十都仲平。 咁嗰时翻紧工啊嘛，喺土瓜王点样特登翻 CU？ 因为我喺广播道，咁我一路行落去九龙塘站，咁就已经系 City 啦嘛。 系啊。 咁其實都幾遠路嘅，但係你十一個半喎， 十一個半就真係抵喎。 頹飯多飯，你一定飽噶嘛，係咪先？ 哦，你仲可以多飯嘅， 可以係啊！我以前食即係讀緊書嘅時候咧，都係食嗰啲學生餐咧，我都會同佢講話唔夠飯噶，我需要多飯。 係啊， 佢俾你噶啦，呢姐姐 有兩款頹飯嘅 City 嗰陣時明白就係粟米肉粒飯啦，同埋咧呢個魚香茄子飯。 係， 其實你嗰個幾好啊，我嗰個係火腿啊、餐肉啊、蛋啊， 唔好學。我都唔系读嗰间学校， 唔系， 如果当时嘅学生好朋友 系啦， 帮买嘅， 咁啱有呢个机会啫。其实有阵时嗰啲譬如两三送饭咧，其中一个咧都几出几大家受欢迎嘅就系嗰啲炸鸡翼啊， 系 啊，炸鸡我以前真系同个姐姐帮衬得多嘅时候，我同佢单眼咁样咧，佢真系夹多只噶， 系咪你靓仔咋？ 唔关事，唔关事。 喂，咁啊，粮尾点解决咧？今时今日啦，去到2024年啦， 最近咧，原來有一個 app 咧，我自己都覺得幾好喎。咁樣佢就係一個泰國就嚟咗香港嘅 app 嚟嘅。咁佢係點樣呢？就譬如我哋有啲鋪頭，咁去到尾嘅時候咧，佢哋啲譬如食物啊，一啲嘅雪糕杯啊，或者沙律杯咁樣啦，當咁佢可能去到尾咯，買到尾啦，冇人買喎。咁但係咧，我個 expiry day 去到今日嘅啫，佢未壞嘅。 好多食物都係即日清噶嘛。 係啦，咁佢可能未壞嘅，咁但係又真係賣唔曬喎。咁點咧？於是咧，原來呢一個 app 咧，佢就係會帮呢一啲嘅商店啦，去整咗个福袋。譬如我当我系啲饭团咁样，咁啊，譬如我乱咁话我嘅粟米饭团同我嘅三文鱼饭团剩咗，咁样咧，于是佢就会摆咗上网啦。佢就话嗱，你咧就可以用一个好平嘅价钱，譬如本身咧原价60蚊，我半价我30蚊卖俾你咧，咁样。咁、于是你咧，你就可以买呢个福袋。 但你就唔知入边系咩啦，当然 系啦。咁啊，福袋梗系随机噶啦。咁但系个好处系咧，个 app 入边咧系有啲comment 嘅功能嘅，即系譬如我买完，我咪影翻相俾人睇。嗱，今日我收到呢一个福袋入边咧，有大概呢一类型嘅嘢，我原来喺边一间铺，因为咧你可以拣翻你边间铺攞嘅，咁你就可以知道咧，我觉得可以估到你大概间铺会剩翻啲咩饭团。 哦， 其实你系可以估下个 trend 嘅， 系都几得意啊！日日都好似有啲新鲜感咁样，同埋又 见到几款唔同， 就减少粮食浪费啦，又亦都令到想买平嘢嘅人可以即刻对接得到咯。 系啊，咁如果系大家粮尾都可以试下啦，因为我自己咧都有兴趣试嘅，咁但我就啱啱 look 下个 app 咧，其实佢都几多选择噶，又有沙律啦，有 bagel 啦，有一啲甚至系几好咧，系咩？系啲酒店入边嘅一啲嘅食物嚟嘅。 系啊， 系啊，佢系当饭盒咁样卖。 哦，咁会随时食到龙虾。 佢哥有可能 唔知啊， 加甜品噶， 主持人自己估嘅啫。 冇龙虾可能有生蚝咧，成日都觉得会食剩嘅酒店啲自助餐啲生蚝。 系啊系啊， 即系有机会 翡翠螺 系啊，同埋啲冻虾咧， 冻虾系啊， 我成日觉得冻虾冇人攞， 一抽到个福袋之后， 系啊系啊， 成个福袋冷盘嚟嘅， 正系咯，正常应该冇人攞冻虾噶嘛， 为咗自己叮翻热佢， 即系呢个都几有趣。好啊，多谢船仔呢个分享啦，咁都好嘅，即系令到个世界即系个资源。分配公平一 啲。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sorry 啊，星期四嘅早上8:11嘅时间啦，呢、這个环节咧，今日继续请嚟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由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 喂，早晨，大家好，各位晨光嘅听众， 系啊，同我哋一齐跟进下咧，今晚美股表现啊，美股咧继续有得升啊吓，咁啊暂时啦，几个事件咧都继续发酵住嘅，但系就算系都继续喺高位整固啦，咁啊，包括有总统大选个情况开始进入白热化，第二啦。就是这个减息的预期啦，这两大的项目当然要交给 Dicky 帮我们分析一下啦，看一下美股方面一众的科技股可不可以继续破顶呢，都是今天的头盘来的。Dicky 交给你讲一下先，麻烦。 好啊，逐样来啊，啊先讲一下啲股份的表现先，即是所谓的那个美股的七桶啦 ,Magnificent Seven 啦，咁之前呢我都有特别讲过，就是 Nvidia 的高歌猛进当中呢 ,Tesla 我就觉得比较弱啲，咁都比我讲啱嘅，因为过去嗰年初到现在 Tesla 其实表现是除了最差之外累积都跌咗成几两成。咁但呢你话就咁讲呢一个即係美股的七桶，咁当然啦，即係喺外围美股都叫做曾经都有啲回吐，咁跟住呢又弹返上去，继续呢都係好似呢即係个升势呢都仲係完结唔到咁嘅情况。咁几样嘢夹杂住啦，头先我都话几样嘢㗎嘛。咁首先第一样就係、是、对于美国呢今年嘅即係总统大选啊，咁喺呢一个共和党嘅初选睇嚟呢，特朗普呢对即係目前而家呢一刻呢即係得到呢一个党内嘅提名呢机会就真係越嚟越大嘅，因为克里呢真係克唔到佢啊，直情係完全即係冇乜威胁嗰隻。咁啊，再者咧，就到現在咧，就真係如果你話啊，真係拜登又係對特朗普，即係上一次個戲碼啦咁樣。咁但係咧，就普遍咧，大家都可能認為個結果可能會有機會同上次唔同。嗱，當然呢個都係仲係言之尚早啦，所有嘢都咁。但係如果真係嘅話咧，咁啊，究竟啊，對於即係全球各國嘅博弈，又或者係講緊大家都好關心嘅，即係中美嘅關係咧，咁我諗就只可以用即係肯定唔會改善呢幾個字嚟形容咯，咁。咁但係講到都好關心，大家都係全世界嘅投資者都睇緊，就係、是、啦，嚟緊究竟聯儲局幾時減息啦？嗱，本來普遍大家都認為都唔會咁快㗎啦，快個極啊，都可能下半年啦，下半年可能減到極咧，可能頂多都係三次，即係合共都係75个点子度啫。咁啊，除咗有呢一個聯儲局嘅褐皮書啦，咁亦都因為聯儲局嘅主席阿巴威爾咧都出席咗呢一個國會嘅聽證會嘅，咁其實咧佢講啲言論咧都係大家都會諗到噶啦，就話嗱，即今年之內咧係可能有機會咧係適宜減息嘅，但係而家呢一秒鐘咧，我係仲未係準備好撳掣嘅咁樣，即係話 三月、五月、六月嗰啲上半年嗰啲咧，即係大家諗都唔好諗啦。佢已經話到明俾大家聽嘅，即係好暗示得嚟咧，其實都係好強烈嗰只咯。咁啊，仲有即係又係嗰啲舊調啦，即係點樣啊？通脹啊，目標未去到2%嘅時間，唔應該太急於減息啊，做決定啊，又要即係諗清諗楚啊，審時度勢啊，深思熟慮嗰啲啦。嗱，呢啲我加俾佢嘅啫，因為翻譯咗中文，咁但係聽英文就都係大概咁嘅意思。咁當然其實亦都即係聽證會啊嘛，問問題噶啦。咁好多啲議員咧都擔心，其實而家目前美國都唔係完全冇問題嘅，就係睇緊咧就係部分啲商業地產啊，即係呢個都係全世界嘅問題，空置率高企啊，亦都擔心咧呢一個即係銀行嘅問題。咁再者啊，即係其實咧喺美國亦都唔係真係冇問題，大家都聽過噶啦，嗰間紐約社區銀行係咪？哇，真係驚濤海浪啊！個股價淨係講過去即係一日咧，哇又大跌大跌之後咧又話有投資者注資，有注資咧又有新董事入，跟住股價咧由低位咧又好顯著反彈翻。不過咁大家就應當佢係一個好個別嘅事件啦，就唔係好似舊年啊 Silicon Valley Bank 啊嗰啲接二連三嘅地區銀行咧出現擠提啊、倒閉、bank run 啊，就已經唔係當係嗰一回事咯。咁所以就一個講曬啊，即係就算你話而家講緊褐皮書，都係講緊部分嘅地區咧，都係仍然有經濟溫和增長，咁啊零售嘅支出就輕微下跌，咁但係咧就都係一句講曬，仲係軟着陸咁呢一個嘅情況。所以暫時咧就係個美國股市咧即係講咗好耐啦，我都係話大漲小回，大漲小回，大漲小回，咁而家都仍然係呢個狀態咯。 嗯，咁啊，全國人大會議咧就繼續舉行啦。咁睇到個焦點就繼續保五啊嚇，即係齊撐呢個 GDP， 希望可以達標啦。咁我都覺得深信係應該可以做得到嘅。與此同時就唔知係咪琴日都令個言論更加堅實同埋叫做著實一啲啦。咁啊，琴日港股都有反彈啊 ，ATM 啊領漲啦咁啊，恆指反彈翻275点，因为再早一日咧，港股就即系开两会嘅时候咧，就上海股市都升嘅，咁啊沪指都系咁升，喺港股跌400几点落嚟，咁啊当然有少少唔太高兴啦。香港嘅一啲股民们碰巧就你再见埋日经就哇再去40000点出发，真系喺度谂，唉，点解仲要买港股呢？咁样即系，就算你买内地，可能A 股市场可能都容易啲、哦。咁样，我哋通常都系取易不取难噶嘛，即系投资嘅方向系咪先？冇理由向高难度挑战噶。好啦 ，Dicky， 咁啊，交俾你讲下港股方面啲嚟紧嘅分析系点啊？好嘛，唔该。 嗱，咁啊，应该咁讲啦，即系如果喺即系晨光嘅听众朋友咧，即系朝头早，如果你系逢星期四五听阿德基讲个股市咧，我谂都讲过俾大家听好多啲，即系我都好即系苦口婆心嘅一啲睇法啊，唔好投资所有嘅鸡蛋喺一个篮啊，又唔好将所有嘅钱放喺单一嘅资产啊、单一嘅货币啊、单一嘅地区啊，即系话唔好净系所有摆晒喺港股。咁我谂都分享过好多呢啲睇法噶啦，亦都讲话美股、日股继续高歌猛进。咁当然我都有讲过一句。就是港股呢，我都覺得疲極太耐得嚟都漸入佳境，咁但係同人哋嗰啲日日創新高嗰啲呢就冇得比㗎啦。咁啊頭先啊 ,O 就講到即係今年而家兩會啦吓、啊、如火如荼開緊啦，咁亦都有譬如人行啲官員啦，咁亦都呢開始講下嚟緊即係經濟嘅展望啊、貨幣政策啊等等啦。咁今年呢就頭先你都講咗內地政府呢喺即係國務院總理李強呢嘅工作報告裏面都講咗啦。一个目标嘅呢个目标咧，唔知点解，即系咧，我唔系想搞难镜，不过晨早流流晨光嘅时段，应该都讲下呢啲开心笑嘢嘅。就系咧，我谂起，谂起咧，即系八九十年代咧，一套经典嘅电影里边一个经典嘅角色啊，就系赌神里边嘅龙啊，点解？因为龙年有宝五啊嘛。 咁啊好啊，我好尊敬啊龙五呢位演员，我自己个人都好尊敬噶，系啊。 咪梗系啦，当然啦，吓即系。 系啊。 咁但系咧，即系讲到呢个角色啊，亦都非常咁经典啦。咁但系嗱，讲到龙年要宝五啊，咁呢一个其实。轻唔轻易做到呢，即係唔轻易嘅。因为嗱其实嗱都要分析同讲解一下点解个港股过嗰两日喔咁波动嘅咁样。即係一讲到即係明明讲晒啲经济增长啊、发债目标啊等等啊之后呢，嘩就跌喎，但尋日呢又弹返喎咁。咁我諗其实开头大家一听到呢一啲嘅经济增长嘅目标啊，未来通过亦都係要 不斷咁發債去支持經濟啊等等啦、啊、赤字嘅預算啊，其實基本上都係預期範圍之內嘅事嚟嘅。咁但係咧，大家就可能會覺得，咦？目標講咗啦，咁但係點樣可以達到呢個5%嘅經濟增長率呢？咁就即係未講啲目方向啊，即係話目標講咗，方向未講，即係點啊？即係小朋友呢，嗱你就當個媽咪呢就問個仔點啊？你今次考試嘅目標係點啊？嗯，我呢目標有80分。好啦，咁啊個仔係講咗80分啦，但係80分之後呢，個媽見到佢仍然都係繼續佢嗰種正常嘅生活模式，包括係打機啦，同埋同啲朋友打機啦，同埋呢同自己打機呀咁。咁阿媽就會懷疑，喂，咁你其實點樣先可以考到你目標嘅80分呢？咁嗱，不過唔係，因為喺琴日呢就已經陸陸續續越嚟越多嘅內容信息呢走出嚟，咁甚至乎呢亦都講緊譬如話有一個記者會啦，咁雖然呢總理嘅記者會就冇咗啦，即係亦都成為絕響啦，咁但係呢人行嘅一啲官員啊，咁因為商務部嘅部長啊，即係尋日亦都喺呢一個即係兩會嘅期間呢，咁就有接受提問啦，亦都有講到呢對於點樣可以繼續咧，就係推動咧呢一個經濟嘅增長嘅目標嘅貨幣政策啦，更加係注重嘅喺未來咧，甚至乎即係對於一啲降準啊、減息啊呢啲都仍然係有嘅。即係簡單啲講，就係話喺嗰個即係工具箱裏面咧，仍然咧好多工具咁講嚇，即係話需要嘅時間咧，隨時嚟用得着。咁呢個都係幸好都係一個比較高嘅彈性，因為畢竟內地而家既然都係已經連續四個月有好輕微嘅通縮，係冇通脹，咁啊即係減息降準啊大把空間啦，係咪？咁所以呢個咧點都好，即係擺喺個工具箱裏面咧，隨時攞到出嚟咧，呢個都會係對於經濟有個幫助。嗱，唔好忘記 A 股。港股其實喺農曆新年之後都彈咗好多下，呢、這個嘅反彈某程度上亦都係同之前咧下調咗五年期嘅貸款市場嚟，有點講都好，都係有一啲關係嘅。 嗯，咁啊 ，Dicky 同你講下呢一隻個股啊，其實咧喺環節入邊咧，如果你朝朝有聽晨光第一線啦，就好少講個股嘅，但係近排就業績期啦，以至咧呢一隻股份，其實我估好多散户咧都坐緊貨啊，因為咧Dicky 喺其他平台咧都會做股票分析啦、個股嘅分析啦，咁啊小弟有陣時都主持下其他唔同網絡平台啦，咁啊一啲傳統媒體嘅網絡平台都會做下，咁啊真係有陣時啲散户都喊得一舉舉，咁啊關於京東啦，咁啊 JD。咁啊，出嚟份业绩咧，睇翻几份财金保障啊，都系咁去演绎嘅，就系京东咧上季纯利咧就升咗10%，咁啊胜预期啊吓，咁啊派息方面咧就亦都有增加嘅，未来三年咧亦都会回购30亿嘅美元，咁啊可唔可以令到京东嘅股价好翻少少咁多多咧？因为都真系积弱多时啦，咁啊我记得上年年尾嘅时候都有同 Dicky 讲多一次只 JD 嘅，都话啊其实电商平台。即系旧时都火红年代嘅京东真系好值得去睇下噶，不过好似咧就有个瓶颈期出现咗。好啦，咁啊跟进下呢一只嘅个股啊，好嘛？唔该 ，Dicky。 好，咁嗱，首先咧第一件事就系、如果你话我自己喺自己嘅报章啦，各大报章啦专栏嘅推介咧，咁我谂两只真系要比咁拼多多同京东咧，我之前一定系拣前者嘅。咁、好啦，咁原因就因为佢其中有一个即系买啲快速时装嘅平台就好受欢迎。咁当然啦，京东佢都系一个即系网络嘅。即係嘅一個平台啦，咁啊，但係咧就即係提供到嘅服務係有少少差異嘅。嗱，不過喺即係呢個都係唔係話即係認叻啊？不過尋日咧我就接受某一個內地嘅即係都係全國嘅一個財經媒體啦，咁就即係接受訪問，咁我都係一個恆常嘅嘉賓，咁我就係答咗呢條問題啦，就係、展望住佢業績會點，咁我就話啦，我又覺得今次咧可能會有機會否極泰來。甚至乎又係嗰句好老土，我成日都講嗰啲漸入佳境嗰啲，因為客觀嘅事實就係、第一，即係佢個即係股價已經好低殘，即係唔好話講嗰日點樣由好高位啦，就係講緊由即係兩三年前嘅高位咧，即係起碼咧都跌咗成即係七成幾落嚟嘅，即係喺香港嘅所謂嘅ATMXJ 裏面咧，亦都係其中一隻表現最差嘅。咁但係亦都展望住即係有望否極泰來啦。咁好啦，咁我結果咧就係、尋日咧美股交易時段。就其實已經係勁升翻成16%咁多，咁當然啦，即係因為呢個業績喺美股時段開市前已經公布咗，所以呢個16%嘅升幅咧，就係反映到市場認為，咦，咁佢業績

今日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咧，就试下大家一起多啲留意一下世界大事啊！系、啊，我都而家觉得呢个全球嘅视觉咧非常重要，尤其是而家全球呢一个嘅 globalization 啊，突然间醒唔起中文系真系咩？ 全球化 系全球化，我啱啱想讲全球暖化，但明明就唔系 暖化，系全球化， 冇错啦。咁我哋知道更加多世界发生咩事咧，其实都几啱嘅。我本身以前唔知啊，咁但系咧。譬如买股票咁样啦，你其实好多股票都系跟住世界唔同发生嘅事，佢、有变动啦、升升落落咁样，咁所以香港人咁重视 买股票啊，依家买咩股票啊你？你 我都系买嗰啲蓝筹嘅啫，我都唔系好识嘅啫，因为 买股票 系、啦，买完就摆喺度，我就谂住收息算噶啦， 开到个台咁吓、啊，开到个位咁大。 因为唔识扮少少识啦，咁样系啊， 系啦，咁啊，如果你话世界大事咧，了解多啲都好嘅，因为咧嗱，呢个世界如果你话我都有了解噶，但我了解嗰啲又未必咧就真系好大嗰啲啦，咁但系咧都有好多得意嘅趣闻嘅，啲趣闻咧好多时候你揾下嘅时候咧，即系譬如原来佢又同你讲翻呢个世界上有好多人，原来佢哋即系活到老学到老，一啲国家嘅人，佢哋甚至乎咧系去到八十几九十岁，仍然咧会系继续工作嘅。咁你睇下呢啲古仔咧，我觉得都几多正向嘅嘢可以俾到大家，因为例如其中头先都讲过。其中一位外地嘅公務員啊，咁佢咧就係已經好似係91、92歲，咁亦都有曾經係頒過一個獎俾佢咧，就話係年紀最大，全世界年紀最大嘅屬於當地政府嘅公務員嘅職員咁樣。咁、當然啦，你話佢做嘅工作咧就唔係話好繁重嘅，咁都係啲手班眼見功夫，即係91、92歲啦。咁佢翻工都已經係一件事啊嘛，即係翻工咧，我覺得即係睇到呢個 case， 我覺得最大係一個佢嘅凝聚力啊。系啲乜嘢？你会令到大家好反思，就系啲乜嘢嘅力量，系啲乜嘢嘅吸引，令到呢一位嘅老人家咧，佢仍然系好希望喺自己工作上边紧守岗位咧。咁呢一样嘢系最令到我咧，即系哇到啲年轻人。咁你睇完佢嘅分享啊，或者各样嘢之后，你就发觉原来自己嘅工作可以揾到好多趣味嘅点啊。所以香港嘅新闻有啦，咁啊，但系外地嘅新闻都有好多呢一类型咁样嘅，可以几好勉励自己嘅。所以我觉得。睇多啲环球消息咧，其实真系有佢自己好处。 系咁啊，船仔拣呢个题目啊，今日就合正河车啦，意思系咩咧？咁啊，睇翻咧，超级星期二啊，大捷啦，咁啊，呢个特朗普啊再战拜登啊， 系啊， 正大家几时啊？11月5日啦，咁啊大选对决啦，咁啊呢场就瞩目盛事嚟噶， 梗系啦， 最好噶啦，攞兜花生出嚟一路食住一路睇，咁啊Donald Trump咧已经打嘴炮啦，咁啊话咧庆祝咧呢个胜利嘅派对上边咧就批评啦，佢自己批评啊，批评美国咧，现任总统拜登统治底下咧，变成咗第三世界咁样，即系将美国咁样， 即系话啲人冇钱啦、 究竟系点咧？咁样咁啊，呢啲都好值得去睇下，即系往后嘅时间啦，两边即系叫做美国总统候选人啊，应该咁样讲 系啦， 佢哋两个啊个竞选嘅方案系点咧？有啲咩宣传咧？咁样 系啦、 有乜嘢人会帮 Donald Trump 站台咧？咁啊？Joe Biden 又得唔得咧？呢个年纪喎，嗱，冇年龄歧视嘅， 系啦。 不过好多人都话。Joe Biden 成日开会都瞓觉喎、 啊，会唔会系嗰啲佢哋最好睇其中一样就系佢答问大会啦。 系啊， 咁啊，答问大会一个一定系词锋好锐利嘅，一个一定系以正制动打太极咁样嘅。咁到底个太极嘅啲功夫耍唔耍到卞永春咧？可唔可以快打翻转头咧？咁啊唔知，但系呢啲咧都系全世界瞩目嘅消息啦。 系啦，咁啊入边有好多唔同嘅推演啦，睇下事件往后点样发酵咯。我觉得即系距离今年即系11月5日呢个美国总统大选对决咧，就仲有一段时间嘅， 睇成8-9个月啦。而家真系有排睇啊！呢啲 好咁啊，大家又真系吓，好似船仔咁样话斋咁啊，扩阔下个国际视野啦。咁啊好等咧，即系大家都。了解多啲世界嘅事件嘅发生啦，都令到大家可以掌握知识嘅。 旗袍以浓郁嘅民族风格，展现咗中华民族传统服饰嘅美。不过大家又知唔知道旗袍究竟系点样发明嘅呢？就等孔益璇船仔转头话你知。 原来旗袍的起源是16世纪中期满族妇女的民族服装。旗人最早着旗袍通常都是不会过脚，只有满族的贵族妇女出嫁的时候才会着过脚的旗袍作为出嫁礼服。因为满族贵族的妇女都会着高踭的木屐，所以他们的旗袍过脚就可以遮住对脚了。去到清朝的时候，旗袍开始在中原流行，后来旗袍亦都被汉族的妇女接受，不断进行改革。随着辛亥革命的浪潮，旗袍亦都迅速在全国普及。去到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亦都吸收了西方女装盛行的短袍，旗袍亦都慢慢变得更加短，身长只会啱啱好过膝，袖口亦都缩口，然后两边的叉亦都开始慢慢变得高，里面亦都会开始衬马甲，腰身变得极之窄，而且非常贴身，凸显出女性的曲线美。而近年旗袍的款式亦都有新的改革，出现了后装袖，有肩缝旗袍、暗接式的开叉旗袍等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穿过旗袍呢？你又喜欢旧式还是新式的旗袍多一点呢？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宁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宁、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小白。 我细个咧，即系睇好多有关于嗰啲美人鱼嘅解说啦，无论系动画定还是系嗰啲即系有冇揾过即系真美人鱼啊咁样嗰啲咧，喂都得意，因为咧。有睇过好多书咧，佢哋曾经又话有影过呢一个嘅，譬如美人鱼骸骨啊， 好似话喺丹麦啊嘛，系咪啊？ 都系嗰边嘅， 嗰边叫做东欧啊，欧洲嗰边嘅传说 系啦，欧洲嗰边嘅。咁当然啦，科学嘅解释咧就话其实美人鱼唱歌咧都系嗰啲咩海牛嗰种嘅动物嚟嘅，系啦。咁所以离远睇嘅时候咧，你就会见到好似有美人坐喺上边啦。咁但系如果你问我话，有啲人有啲报道就话 真系几似喎，你咁样突然间谂一谂起，佢坐喺嚿石 礁石上边， 系咯。 系啦，咁佢就咁样 有几似个远睇， 我都扮一次嘅，系啦。咁佢哋就话到系呢一种嘅生物啦。咁但系有啲人又话我有影过佢哋嗰啲嘅骸骨啊咁样。咁嗰啲咧，其实我好多我都系觉得假假地嘅，系啦。因为要喺呢个世界上揾到一种咧咁大嘅生物，因为其实如果相对嚟讲比一个昆虫，咁呢个系一种大嘅生物啦。咁如果你照翻嗰啲人嘅演绎，咁其实佢又系鱼同人，咁你唔知又可唔可以 call 佢哺乳类咁呢啲神话嘅动物咁样。咁佢系算一种大型嘅动物嚟嘅，但系咁多年以嚟都冇一个实质嘅影片去到影到佢嘅话，咁我呢啲通常都 当传说啦， 当传说去到睇咗佢就算数啦。 Urban legend 咁样 啦。好啦，咁但系咧，即系美人鱼喺我哋嘅心入边咧，的而且确系都已经有个 picture 喺度。所以 picture 无论佢游水啦，佢唱歌啦，有啲甚至乎美人鱼会攞住嗰啲叫竖琴啊。 哦， 美人鱼有乐器，你知唔知啊？ 哦，系啊，好似系。 系嘛，会弹竖琴噶嘛？美人鱼喺个礁石上面度唱歌，拉住竖琴咁度弹咁样噶嘛？其实个 picture 应该系咁嘅。不过竖琴唔知点解呢几年好似同美人鱼开始唔系好挂到勾。 好似系， 即系以前有好多美人鱼同竖琴一齐摆埋出嚟嘅图片嘅，俾大家嘅。系啦， 我嗰刻我谂紧嗰个好出名嗰个人鱼公主咧，佢系咪弹竖琴嘅咧？我只知佢唱歌咋嘛。 系啊，唱歌一定有啦。咁因为你唱歌嘅时候用把口啫嘛，咁你只手去咪得闲可以弹竖琴咯。 哦， 系啦，所以佢又唔会话吹木同笛嗰啲嘅。 好啦，木同笛。 好啦，咁而家咧嗱，美人鱼咧佢亦都有一个意识形态喺我哋嘅脑海入边咧就好多嘅，例如佢哋游水嘅动作各样嘢啦。喂，喺原来呢个世界上有一种咧叫美人鱼嘅游水方式，原来系有得学嘅，有得学嘅意思就系话咧，原来佢哋会根据住咧大家心入边嗰个一直以嚟恒久已经。脑入边想象咗美人鱼嘅游水方式，即系有条假嘅尾啦，你只脚套入去，然后就发下发下，系啦，即系上下摆动咧，系 男人可唔可以学嘅咧？ 其实我 系 好似系得噶，系有噶，好似有 系啦。 美人鱼有阿爸噶嘛？个童话故事入边， 唔系因为大家一听到美人咧，就谂住女性啦。咁但系我喺度谂啊，其实如果诶而家有系统化咁样学一啲叫做美人鱼嘅游泳方式啦，可以咁去演绎啦。咁应该男士都可以试下玩下。 好似系 美人鱼咧，就系中文啦。咁如果你系英文嘅话，就其实就冇 冇 微冇乜特别，冇特别性别嘅，只系指出呢一种咁样嘅。 因为可能我哋根深蒂固，可能睇传统卡通片。 以 至 因为个名叫美人鱼啦，译咗。 2016年，譬如睇阿周星驰啊，即系阿星爷嗰部电影啊，林允做嗰部咧，跟住你都觉得啊，系美人鱼真系有个美人喺度，咁啊真系可能根深蒂固少少。其实如果 美人鱼咩样都得啦。 系啦，头先小白嗰个说法咧，就系话喂，其实英文嘅世界可能都有男性，或者系喺嗰一个神话传说入边，其实根本冇分男性同埋女性。 唔系嗰时而家未有套戏水行侠嘅，其实佢嗰条尾，佢嗰个喺海入边嗰个样，其实同美人鱼嗰阵有条尾噶嘛。 系咯， 咁但系佢就唔系美。 所以唔难想象，如果系男人咁样嘅格局会系点啦？ 但系 佢哋条尾又唔同嘅，即系如果真系美人鱼，佢哋话个男，即系如果系男仔咧，就系鲸鲨尾嚟嘅；女仔嗰条咧就色彩缤纷啲，有红色、绿色、橙色咁样，甚至可以渐变添，即 系 多啲颜色咯。 系咁啊，渐变咁啊，有一种。美人鱼嘅游水方式啦，咁其实外国咧都特登有学校咧，就系开办课程，去到咧就系教人嘅。咁最主要嘅用途喺边度咧？除咗自己觉得开心之外啦，咁另外咧就系其实外国啊有好多嘅水族馆咧，其实佢哋亦都或者餐厅有个好大嘅水族馆喺入边嘅餐厅，咁我哋都会咧就系邀请呢一类型咧就识美人鱼游水方法嘅朋友咧，就去嗰度咧就叫献技啊。所谓献技意思即系话佢哋咧就可以潜入去，譬如你餐厅啦，跟住个水族馆侧边咧就摆晒啲台喺度喎，咁你就谂住我净系望住啲鱼啦。咁但系佢真系有个叫做演员咧，即系识得呢一种美人鱼游水方法嘅演员咧，就可以潜入去。咁我觉得有少少似海女 啊， 海女咪可以一段长嘅时间喺个水入边闭气。咁佢哋就采嗰啲珍珠啦，或者采其他嘢啦。咁但系佢哋今次呢一种嘅美人鱼嘅表演方式咧，就潜到入去个水入边。 系 咁，然后佢哋咧就会同啲食客或者同啲游客挥下手啊，喺个水底入边互动， 有啲音乐啊，有啲舞蹈咁样。 咁而且咧，佢哋仲如果识潜水嘅朋友就应该知道，佢哋其实可以做好多唔同得意嘅水泡嘅。例如啲水泡咧，可以做一个圆圈啦，跟住吹出去。海豚都识噶， 系 有冇见过海豚有啲蛙鬼海豚，佢可以表演呢啲噶嘛？佢喺个嘴嗰度喷一口空气出嚟，跟住养，佢哋就变咗个圆圈咁样嘅，跟住个圆圈就飞去个水族馆个玻璃嗰度。其实咧呢一种嘅叫做美人鱼嘅表演方式咧，都可以用呢一种泡泡即系气泡咧，去到做好多唔同有趣嘅表演嘅。咁啊嗱，呢一种嘅叫做美人鱼嘅游水方式咧，佢哋除咗咧就系话学识咗美人鱼嗰种嘅叫做摆动而系游到水嘅方法之外咧，最主要咧就系佢哋扭动佢哋嗰个腰部，而佢哋嗰个美态咧系同我哋一般人个游水方式咧系不一样嘅。 咦，咁其实都要用几多 core 噶，即系嗰啲腹部嗰啲核心嗰啲肌群。 所以大家咪好容易就会觉得如果我系谂住用一种健美嘅心态去到 join 呢一类型咁样嘅游水方式嘅话咧，系咪好容易就可以令到自己嘅身段啊就好咯？ 有人鱼线啊，可能到时咧除咗做到美人鱼啊，男仔好女仔好，你仲要有哇呢、這个。大家趨之若鶩，夏天必備嘅人魚線咁啊！ 係啊，因為佢哋喺個水底表演上邊咧，其實有好多嘅，譬如 MV 咧，內地都好多 MV 咧，係著住啲以前傳統嘅中國服飾咧，喺個水底嗰度拍攝嘅。咁做到就好靚，譬如宋朝嘅服裝咁啊，水入邊都好飄逸嘅。咁我哋拍攝嘅時候，啲演員都會分享咧，係入邊有好多唔同喺水底上面嘅特別嘅技巧嘅。咁呢一種叫做美人魚嘅游水方式咧，就除咗係個尾巴擺動之外，仲要譬如佢識得要旋轉啦。即系你着住嗰个鱼尾嘅服装，你仲可以做到旋转啦，咁亦都可以头先提及过嘅叫做吹呢个气泡啦，仲可以摆动到自己嘅身体啦，左转右转，甚至乎系喺个水底入边打关斗，即系做到好似一条鱼咁样打咗个关斗咁样嘅。咁呢啲咧都系原来特别嘅 technique 去到学嘅，咁我觉得几有趣。咁如果大家有机会想试下嘅，咪自己揾下探冇呢一类型嘅 course 咯。 生活，青春已转账被光，其实我 我从没有提辛苦，谁怕苦？但间中若我心中尚有沙，尚有海风，想躺着悠闲的失踪，再发梦，视线心跳面。 J 风冯允谦加上 Marv 吓，有呢首作品叫做 All That I Want。咁啊，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啊，今日都系多云少少嘅，早晚咧系清凉嘅，有一两阵雨啦。日间咧最高气温咧大概20度啦，吹和缓嘅北至到东北风啦。咁啊，展望啦，明日咧早晚都系啊，哇，即系叫做清凉少少啊，气温都真系好明显有变化啦。咁啊，长者们咧又要注意个保暖啦。咁样，依家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74%，提提大家啦。咁啊，周末咧，至到星期日咧，气温咧会进一步下降，甚至有雨添啊。咁啊，大家就要留意住啦。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6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 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 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6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啊，俗称小非农嘅美国二月啊 ，ADP 私人就业职位增长低过市场预期啊，大联储局咧主席鲍威尔咧重申啊，今年会减息噶，美股咧三大指数收市上扬啦，道指有得升啊，升75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升91点啦。标普500指数咧升26点，至于港股 ADR 咧都系升嘅，升84点到啦，咁啊贴市啲啦，咁啊新加坡嘅黑期咧都依然系做好啲嘅，咁啊成个亚洲区股市咧真系啊势如破竹啦，包括啦日经啊，即系日本咧日经平均指数啊。早段曾經升啦，380点嘅，已經升穿咗40000点嘅水平，高見咧40472点啦，再創新高嘅咁啊！南韓首爾綜合指數都係升嘅，咁啊睇翻區內，譬如澳洲悉尼啦，普通股指數咧亦都破頂喎，今日氣氛幾好啊！成個亞洲區嘅投資市場，睇下可唔可以繼續咧 keep 住個投資氣氛啊，繼續做好啦！ 晨光第一線， 星級主持。我是嘉明，早上给我的感觉梗是有家的感觉啦。由家人起身那一刻去到未天光就回到来工作室，在studio那里慢慢见到晨光第一线，又有着工作团队，甚至乎在校车当中都可以陪着女用声音送她回学。 香港电台第二台，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同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咧，阿欧啊，继续咧揾嚟咧 Matthew 教练同我哋倾偈嘅，系陈宇希教练。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喂，平时你自己即系你都有自己嘅健身室啦，占地好大啦，负责开灯嗰下咧，通常唔系老板做嘅，但你自己有阵时候，哇，真系早咗啊！有阵时候，可能5-6点自己 train， 个感觉系咪都啊好好型嘅？因为有好多荷里活嗰啲拳击片咧，成日一嚟。嗰種訓練模式，一著燈，噔噔噔噔噔咁樣，跟住就操操操操操咁，揈醒揈醒揈醒咁樣。你感覺係點咧？我問下你。 開心嘅，真係好開心嘅。即係gym 嘅地方咧，首先個感覺係健康先啦。咁你一開又冇燈，一開有燈，跟住聽到好靜嘅，因為冇人啊嘛，就啪啪啪啪啲燈光開，啲掣開嘅， 好似有啲電影感咁樣。係 啦，跟住一著光，你知啲 gym 都係通常好光猛，跟住就見到曬啲器材啊、鏡啊，咁樣就好靚嘅，好開心嘅事嚟嘅。 咁啊，依家成立咗幾耐呢個你自己嗰個健身室？ 如果最新呢度大概未一年嘅， 呢一年都应该要多做推广啦，迎嚟都好多挑战啦，系咪先？咁嗱，除此之外，我就上集都埋下一个伏笔，咁就话同 Matthew 教练讲多少少咧，就系关于个运动科学。因为我知道你家族生意就唔系做呢一样嘅， 冇错。 咁跟住点解系咪大学年代都读好多关于 PRM 嘅嘢啊，或者运动科学嘅嘢啊咁样？导致你翻到嚟，喺香港就会设立呢啲关于控制体态、控制健康嘅一啲场地啦，咁样交俾你去讲下，你自己系点样去认识呢一样嘢？ 我点样认识？咁其实由细到大，我好中意运动嘅。咁我自己有一个运动咧，就系我自己入咗英国队，我喺英国读书。咁我系咁呢个运动咧，你都估唔到。咁我其实个高度得1.67嘅啫， 系啊。 咁其实我系入咗一个英国排球队嘅， 哦、okay, 代表英国出国比赛嘅， 系、 啊。咁当时年轻啦，系啦、啊，青年军咁样嚟讲，系啦、啊。咁样啦，咁认识咗，咁原来好有系统喎，入边你点样操啊，点样唞啊，点样饮食啊，有人跟啦、啊。咁我就一路带住呢样知识啦，跟住就去到读。大學啊，跟住一路讀啊，都參加其他運動啊，譬如拳擊啊、MMA 啊，咁可以不停咁試嘅。跟住大家入 哇，真係好誇張！由你嗰個全球手、二全手，跟住突然間搖身一變去咗打 MMA， 都好有電影嘅感覺啊！呢一樣，即係我眼前嘅 Matthew 教練啊，形容下俾收音機旁邊嘅聽眾睇啦，即係都係好大隻嘅，係啦，咁啊好肌肉型嘅咁樣，難想象即係當初你係接觸排球先，咁當然。男子排球大家唔好睇笑啦，即系我好喜欢睇嘅排球活动。咁点解你话喂香港啲人成日都好熟，就系、是、除咗我哋中国女排打得好好之外咧，因为女排咧个波你仲见到啊， 系 男排咧个速度太快啦，你只能够睇 replay 啊，即系睇慢镜啊，好多时候我哋真系睇现场咧，你睇唔到个波噶， 系 你特別係歐洲嘅世界，你我估你都雖然個引頭冇咁大啦。依家關於排球，你睇下依家意大利啲排球聯賽好好睇 嘅，好好睇嘅，好好睇嘅。 好劲喎！即系佢系揼三米，系嗰个球速系快得好紧好紧要。 后边嘅墙跳到前面嘅墙 杀，系咪先？嗱，呢个即系题外话，同你讲下啦。即系我都好少讲下排球嘢，亦都好少困到人同我讲下排球啊。足球、篮球始终都系香港嘅主流嚟啊嘛。好啦，嗱，讲翻你头先话诶，条时间线去到慢慢去学啲拳击啊，或者学 MMA， 就系将嗰个 training system 一路储埋，去研发属于你自己一个叫做运动编制模式啦。我都知依家。譬如在香港都有些运动员是你慢慢 train 下，或者有些学界的朋友仔都是你 train， 是不是可不可以交代一下和讲一下这方面？ 可以的。我本身在英国那阵已经帮一些准备入军队、或者入啲消防啊各样，即 是制服部队啦 ，public services 啦、yep. ，咁样去小朋友十八岁前那些准备去受训或者 enroll 嘅，咁我系帮佢去做体能啦。咁、其实好多时咧，我哋睇到唔系佢体能出问题，系真系习惯咯。即系佢哋仲系打机打到凌晨四点，跟住起身食个 cereal， 咁就叫一餐，跟住就想去一啲咁嘅部队打仗，系咪？咁好多时入唔到，咁点解咧？咁我哋就系要帮佢哋去做呢样嘢，体能训练啦。其实习惯，其实要俾佢哋，系啦，我呢张嘢你要跟住去做， 系， 咁可以改嘅，咁一路调教，咁我哋成日都讲，个个人都唔同，咁啲嘢系用铅笔写，可以拆，随时改，唔系一定话咁样 fix 死嘅 ，fix 死系啦，咁我哋做教练都系要有抱住咁嘅心态，个个唔同嘅，系啦，去咁样一路发展落去啦，跟住就形成一啲system 咧，咁我哋跟住我就系、是。读埋 sports and science 啦 ，sports and science 咁、都系同啲运动员啊，就算喺香港都系啱啱嚟到香港人都入 rugby seven 度做啲助教，去帮佢哋啲 performance。咁我想有啲概念俾大家，因为可能电视睇到佢哋系或者 IG 或者 social media 睇到系好劲嘅，哇！100 kg 咁举到头顶咁样，嗰几秒，但系其实嗰几秒。背后嘅嘢咧，唔系大家谂咁样嘅。大家睇到就可能去 gym 度学，哎呦举好重，去举好重。咁其实佢哋大部分时间唔系嘅， 系做咩 training 咧？ 运动员系 elite 啊，即系比较 professional 运动员， 精英运动员， 精英运动员啦，系啦，佢哋就系去休息同埋注重嗰个 recovery。咁去做嘅，即系可能系暖嘅 bath、ice bath 咁样嗰啲啦，物理治疗啦，同埋佢哋 game time 嗰阵先至真系冲到100% 嘅啫。咁、如果你话唔系 game time 嗰阵咧，咁其实80%、60% 咁样去嘅啫。实千祈唔可以100%。 系咁，你喺旁边就叫做边教边学，边学边教咯。我自己觉得，因为每一个经验嘅累积都对于你嚟讲系一个新嘅配备嚟嘅。即系譬如由你之前讲话拳击，以至喺外地嗰度可能训练一啲制服部队，跟住去到 Rugby Seven 嘅助教咁样，跟住到系咯，即再去往后嗰一步，又点解会自己会有一个健身嘅场所出现咗？ 哦，咁其实我本身想带我 CrossFit 教练啦，本身我系一个 CrossFit 教练，咁啊想带。带呢个运动入嚟香港嘅新界啦，香港已经有噶啦，其实，但系大部分我留意到系只系外国人玩喺香港，咁我就想local 都可以玩到呢样运动，系啦。 嗱，讲个 CrossFit 咧，我就停一停Matthew 先啦吓，因为咧我就想留待下一集再同大家讲下乜嘢系 CrossFit 咧。嗱，如果你系熟健身界别咧，你就。第一二代嗰啲 CrossFit 咧，就喺西環咧一二三街嗰度咧，你見到哇，全部水泥牆咁樣，跟住哇，入邊啲外國人就即係打爛赤啦咁啊，男好女好都係咁樣操法嘅咁樣啦。乜嘢係 CrossFit 咧？不如下一集咧，再等咧 Matthew 教練咧，同我哋啊去娓娓道來啊傾下嘛。多謝曬你 ，thank you。 散步鞋和甜蜜宇宙，遇到姊妹。 化千变，怎么敢切磋？常队友偏偏相披平常情况，来欲过欲过去搜查，相隔六个，要跟你一起破茧。诚实担当尽我的思念，泪水一刻的攻占，尚未失真拥抱一张脸，落空唏嘘不过，期望发现碎云怀着信念，夜灯星空的光线，明白必须等你的参战，同队友不堪一击吻和差错，讲大自是会共伴。 印尼国家广播电台携手制作全新节目 Hello Jakarta Hello Hong Kong， 联系两地听众，展示多元文化。 主持人 Sam 姚林生联同印尼国家电台主持 Sekar Dora Stefanos Agus， 每个星期同你分享两地生活资讯、城中城市、风俗民情，一起听见精彩。 Hello Jakarta Hello Hong Kong， 三月十号起，逢星期日早上九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Hello Jakarta Hello Hong Kong， 视像版本同日呈现。 今日同大家讲下推动以旧换新。乜嘢系以旧换新呢？国家发改委主席郑山杰琴日就喺中央财经委员会上面就表示啦，设备更新嘅需求咧会不断扩大啊，初步咧估算呢一个咧五万亿人民币嘅绝对系一个巨大嘅市场。嗱，话说咧喺琴日嘅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嘅经济主题记者会上边咧。佢就表示啦，最近咧，国家发改委咧同有关部门咧研究制定啊系统性政策文件，即系咧会推动啊呢个大规模嘅设备更新同埋咧 產品以至銷售品以舊換新的方案，總體是四大專項的行動，包括是設備更新、消費品以舊換新、回收、循環利用和實施提升等等。其中設備更新方面重點聚焦七大領域，包括工業、農業、建築、教育、交通、文旅、醫療等等，絕對是歷史上面需求最巨大的。正所謂聽多樣嘢旁下身，我是阿歐， 我是晨光第一線的白元浩小白。怎樣先算是一個 good morning？ 能夠一起身見到身邊的人對著自己微笑，這一份平實和簡單就已經是一個令人感到最舒服的早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 晨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晨光追踪三十一又嚟到啦，咁啊电话旁边呢，咁啊亦都有啊电视部嘅阿畅，早晨畅仔， 早晨，哇好亲切啊，原来你叫畅仔㗎， 系啊， 我就係咁叫阿畅㗎咋， 好多名㗎佢，睇下我今日 咩，全体唔好学阿小白呢啲咁 嘅，咁我嗌畅畅㗎咯， 系，喂，畅畅都几好听啊，又亲切又成，几好啊， 好似熊猫咁样喎，佢呢啲， 畅畅有啲似喎真系。一样咁稀有啊你 是啊，这个世界只有一个阿畅啊，所以就非常之好嘅。咁同我哋介绍下电视部嘅节目。喂，今日夜晚7:35咧，铿锵集嘅内容系啲咩咧？阿畅， 嗱，今集咧就节目同大家探讨一下呢个高才通嘅计划啊。咁啊，话说呢个高才通嘅计划咧，就系希望咧，为咗应对我哋人口老化啦，同埋劳动人口流失呢个问题咧，就帮助去解决舒缓人手嘅问题，特别咧系一啲人才啊。咁政府咧之前就有一个抢人才嘅措施啦。嗱，呢一个咧就 系 其中之一嘅特别嘅措施，就期望咧就系可以吸引咧全世界各地嗰啲有丰富嘅工作经验或者系一啲专业甚至乎系高学历嘅高端人才啦嚟到香港，去到贡献香港嘅。嗱，咁啊，即系呢个计划已经行咗一阵间啦。究竟啦嚟咗香港嗰啲高才通嗰啲高端人才咧？即係實際佢哋每個月究竟係揾幾多錢啊？大家知唔知道咧？咁啊，節目咧會同大家睇下嘅，咁啊同埋探討下佢哋實際做緊啲乜嘢工作，對我哋香港發展有啲咩貢獻。咁啊，另外咧，即係長遠嚟睇啊，呢個政府希望透過高才通嘅計劃啦，咁啊嚟到香港幫助我哋啦。咁究竟高才通要發揮最大嘅效用，有需要啲咩配套咧？節目會同大家探討。另外啦，咁啊發展新興產業咧，又會遇到啲乜嘢挑戰同機遇呢？嗱，咁啊，各位如果想認識探討多啲呢一方面嘅話咧，記得今晚7:35咧留意呢個鏗鏘集啊！ 其實各行各業咧都有好多嘅專業人才咧，都已經嚟到香港咧，咁啊為香港即係社會作出一個重要嘅貢獻啊！之前咧睇報紙嘅時間，亦都有講到就係話，就透過呢一類型嘅計劃嚟到香港，咁佢哋對香港嗰個生產咧，其實都嗰、那個數字啊，那個經濟效益其實都幾高噶嚇。咁啊，夜晚鏗鏘集嘅時間會唔會又講到呢一方面咧？咁啊，大家留意住7:35啦。 是啊，另外去到10:30亦都有中国第二季、哦。 冇错啦，这个中国第二季这个是历史的纪实节目啦，咁透过好电影化好有电影感的一些情节去让我们认识中国的历史。咁早两集呢我介绍过啦，咁同大家睇下呢中国的一些大神啦，佢啲军神嗰个神系点样运作嘅。咁今集呢就讲返军啦，讲返啲国军，咁同大家睇下中国嘅大帝。咁我哋呢就会透过呢历史上啊，中国历史上最传奇嘅皇帝之一啦，就呢、是、个康熙大帝。清朝嘅康熙大帝。从佢嘅一生呢睇下呢喺中国做皇帝究竟点样做法嘅。咁佢嘅历史做过啲咩呢？平定三藩啦，肃清漠北啦，咁专儒教研究西学等等等等。咁呢个系佢独有嘅一啲贡献啦。咁但其实中国皇帝都有一啲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九点四十分，星期四嘅早上直播室入边有船仔啦，阿 O 同埋小白咧，同听众朋友倾下偈。 系啦，晨光第一线，有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有阿陈太。 早晨，陈太。 你好。早晨，早晨，船仔小白 O。 你好啊，陈太。我知道你身边有好多朋友生日，有多亲朋好友。 三月之星。 哦，三月之星，好，又要个 list 喺度啦。哇 ，feel 到你个 list 都好长啊，隔住个电话都 feel 到嗰张纸啊，讲嚟听下先。 是啊，彤彤啊，兒生女啊，去咗巴厘度生日啊。 去巴厘、 哦、是啊，阳光与海滩。 哇， 你兒生日。不是兒生女都二零岁嗰啲啊，后生女嚟㗎是嘛。 是啊是啊。 哇，开心啦。 其实真係好懂叹喎，去囉、啊啊。我都想讲，如果你二十几岁嘅话、啊去生日做自己生日啦、啊、即係佢哋已经又要搭飛機又食、啊、我觉得二十几岁都要做大寿㗎啦。咁、啊啊、你。去到巴黎阳光与海滩。喂船仔你生日嘅时候点解返工嘅好似嗰日。 因为、 船仔勤力㗎嘛船仔勤力㗎嘛都系好嘅。嗱勤力同埋享乐中间搵到个平衡就系好事嚟啦。咁但係呢睇返个温度呢哇巴黎依家都正㗎喎气温。好过香港呀香港依家得18度咋吓少少冻。 今日仲潮湿 系 啦。 系啦正。 阳光与海滩佢去一个礼拜定系点呀 哎，我又唔知喎、 啊。系、哦、啊， 是我有冇叫佢买手信俾你嗰啲啊？ 巴黎有，巴黎有咩手信？ 巴黎都有，系啊。 巴黎好有特产嘅，系、啊、 有好多嗰啲民间传统嗰啲，譬如佢哋嗰啲霸的啊，睇下头先都有啲环节讲过啦，咁、都可以买下嗰啲嘢。 好啊，好啊，系啦、啊。除咗阿彤彤呢个儿生女之外，仲有啲咩系三月之星咧？ 梅夫啦，两父子，一个十号，一个二十号啦。 系哇，都几近、啊， 就快咯，生日快乐啊，讲定。 系咯，十号、二十号咁啊，佢哋就分开两庆祝啦，梗系要蛋糕切两个啦。 阿儿生仔仲要去西班牙读书添啊！ 哇，西班牙 读书好、啊， 系咯，知唔知佢读边科、啊？西班牙？就 系 西班牙文， 要去做交流生噶，系咯，系、 咪交流生？ 交流 系啦，系 exchange 咁样，咁啊几叻仔啊吓，咁 应该就会学埋西班牙文翻， 系啦，叻个 Brian 好嘢， 咁啊睇埋波系嘛， 睇埋波 系， 咁系咪真系去马德里先？ 定系去巴塞隆拿先？ 去其他地方先？嗱，即系要睇下西班牙边个位啦。嗱，除此之外仲有喎，睇到你三月之星系嘛？ 系啊，仲有弟妇啦 ，Ivy 啦，唔好漏咗佢啊，22号啊， 系22号 ，Ivy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系啦， 齐眉 新抱仔系， 仲有新抱仔啊， 特别新抱仔啊，佢啱啱做完手术啊，祝佢快啲康复， 好呢、這个要呢、這个要系、快啲康复翻啊， 喂，新抱叫咩名啊？ 系啊，新抱仔啊 ，Ruby 啊 ，Ruby， 系啊， 身体健康啊 ，Ruby， 甜妈照顾佢啦， 系系， 我而家去咗行山啊， 我哋去行山啊， 有啊， 你去边？边区行山啊？你 应该喺我而家上咗愉景湾架车行去梅窝咯。 哦，嗰边啊，好快脆收到收唔到，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尽快过哥。 今日去梅窝啊，有得食蟹蒙喎，好似有间铺头。 系啊，有蟹蒙啊，多谢你介绍啊。 哎呀，唔好客气，我关于食嘢我好有。心得嘅，有啲地方嘅捐窿捐啊，食嘢 系啦。如果你今日去行山咧，咁啊去到啲冇乜太阳嘅地方，要小心啲嘅嗰啲湿气咧。咁啊啲石头唔好特别踩，好鬼跣啲石头。 系啊， 系啊，安全第一。 泥地啦， 系啦，系啦，系啦。 咁啊， 暂时都天高， 最紧要 happy， 清高气爽。 系啊， 喂，唔好同我哋讲电话字啊，睇路啊，睇路行山有冇跣到？ 喂，玩得开心啲喎，神太， 多谢你电话。 好 ，OK， 好，拜拜。 吹几多春秋，堆积几多沙丘，吹拂几多当初，最热切相守。心中几多争斗，抑郁几多伤口，终于一天都需要有个出口。一刻勇于心头，恨上抽身出走，谁人能明白？ 几多想有，当初几多希冀，最尾一失手，真的不想深究，十二万人因由，可否等到一天某某会拯救，很想抛开所有，很想抽身出走，谁人能明白。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线，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啊，估唔到，原来头先啊，听众陈太咧。佢係去咗行山嘅， 係啊， 啊佢又中意啲 someday I will fly， 係啦係啦， 幾啱河車喎， 所以咧即係頭先如果佢唔係 好輕功，陳太， 如果佢唔係行山， 騰雲駕霧， 係啊， 諗住同佢講多幾句啊嘛，但行山就唔好啦，即係顧住。傾電話顧此失彼啊，專心行都 係啦。咁可能有啲聽眾可能而家望出窗口嘅時候咧，都會見到出邊個天氣濕度又唔係好高，好似都幾啱行山咁樣，可能都會有呢啲嘅感覺。但係如果真係啱嘅，行到去一啲山徑上面咧，係可能有啲位真係長期都冇太陽曬到落去嘅。咁你咁潮濕嘅天氣咧，之前一兩日嗰啲位咧，就好似我哋阿專業阿 Sir 咧，行山阿 Sir 阿 Sunny Sir 就成日教啲嗰啲叫咩，好似踩牛油咁樣，係啦，一隻腳踩咗落去嗰啲泥嘅地方嘅時候，你就跣，跟住就好容易咧會跣親啦。 嗰個咪我？ 咁應該點啊？而即係如果真係遇到呢個咁嘅叫做沼澤地嘅情況啦，或者泥瓣地嘅情況， 首先第一樣嘢咧，千祈唔好怕污糟，因為你肯去到 點都污糟， 因為係啦，你而且你夾硬就住嘅話咧，你個人嘅重心仲更加難去到捉得好啊。咁如果你側邊譬如有啲有山路，其實好多時都唔係話好闊嘅，側邊有啲位可以扶一扶住，其實都幾建議大家扶一扶住。咁你去到呢啲天咧，除咗行山杖，可以喺呢個時候即係正規嘅行山杖啊，唔好即係周圍攞啲樹，啲樹枝其實。你都淋曬嘅樹枝，你咁潮濕嘅天氣，亦都完全借唔到力嘅。咁如果你都行山杖，或者就有啲朋友，我自己就中意戴手套嘅，咁亦都可以好安心咁去到揾嘢扶住咧，咁啊會安全好多。 係，即係日到跌落地嘅時候都攞翻扎沙，即係要罩住啲嘢。係 啦，玩埋玩最緊要係安全第一啊！ 好，咁啊唔好講行山節，講翻飲食先。 講翻飲食，咁啊飲食今日咧就同大家講下五香肉丁。 好啊，我好中意啊呢、這个， 唔系罐头嗰只， 唔系罐头， 系啊，其实五香肉丁咧都可以咧就好简单咁自己整到呢个五香肉丁啦。五香肉丁我自己几中意我嚟整米粉。 炒下饭啦， 系啦，炒饭诶，一个汤或者汤嘅米粉，其实就咁落五香肉丁，捞捞捞捞捞咁加六两条菜咁，其实我觉得都已经几好食噶啦，我自己都几中意啊吓。咁如果你话中意罐头嘅，咁啊适随转变啦，咁啊亦都唔好太食太多，小心嗰个钠含量啫。咁、如果你话我中意自己试下呢个五香肉丁整嘅得唔得咧？咁当然可以啦。咁你亦都可以准备定少量嘅猪肉。咁呢个猪肉呢你可以准备定一啲譬如去皮嘅五花腩或者梅头肉啦。咁亦都准备定一啲譬如葱啦。葱两汁。我自己就鍾意可能三四汁咁样嘅。咁你通常去街市买菜你都叫佢搭多几波葱，你同佢单眼嘅话佢又可以送多几波，咁整晒落去啦咁样。好啦，跟住要准备啲姜片啦，五香粉，五香粉喺杂货铺嚟都问佢，咁都唔使好多嘅啫，其实两茶匙都已经够。咁普通嘅材料譬如系生抽啦、糖啦咁样。咁亦都可以即系准备定啲油啊、盐啊、辣椒。嗰啲辣椒嘅油系啦，咁亦都可以准备定少少嘅咁样。嗱，咁点整咧？咁啊，先将呢一个嘅五花腩咧就去咗皮先，系啦，去咗皮，咁啊，将佢切成一细嚿啦。你平时食嗰啲五香肉丁系个 size 几大嘅，你咪切佢几大咯。 系 五香肉丁我都觉得细细件细细件系好食嘅，你太大嚿咧就失去咗五香肉丁嗰个神髓，因为你系一啖一件一口噶嘛，咁、你太大嚿你仲咬烂佢或者撕开佢，咁其实我就觉得好影响嗰个味道。同埋五香肉丁点解佢咁好食，就因为佢。好細嚿嘅肉咧，都沾滿曬嗰啲濃味喺度啦。咁呢個 又辣辣地咁，好似幾香口。 冇錯啦，咁呢個係佢出色嘅地方嚟嘅。咁你將佢切細嚿啦，咁啊將頭先譬如嗰啲姜啊、葱啊、豉油啊、五香粉啊，都放曬入嗰個 pan 嗰度啦，就叫做中火，中火系咁炒佢，跟住开到佢转细火，你都捞佢。咁你发觉嗰啲粉咧，同埋嗰啲猪肉有阵时出下水啊，咁你就当然要加多少少水啦。咁煮下嘅时候咧，佢就已经嗰个汁咧，好香嘅汁咧，就已经慢慢煮咗出嚟噶啦。好，咁然之后咧，亦都要准备定一样嘢咧，就系猪肉就而家放咗落去啦。跟住你就可以咧，就准备定多少少嘅豉油。 嗯， 好啦，豉油咧，有啲朋友咧就中意咧就另外喺呢一个嘅煲嗰度咧，就将啲豉油先煮咗热先嘅。咁豉油亦都咧就喺呢个时候可以放一啲，譬如糖啦，咁令到个豉油个味咧就更加香浓。跟住先至咧就再将头先嗰个嘅五香肉丁炒个五香肉丁咧，就再捞埋呢一个豉油落去。咁辣椒咧，其实我觉得喺呢个时候放嘅都 OK， 甚至乎落多少少嘅油。咁有啲朋友咧就除咗系。会好似我自己就中意放啲生嘅辣椒添，即系将佢自咁令到佢，我中意辣啊嘛， 系啊， 令到成碗嘢就 嗱，你留意翻佢头先已经落咗辣油啦， 系啊， 跟住仲要剪啲紫天椒落去， 佢连啲辣都要有唔同嘅层次， 冇错啦，嗱，先讲下，我去食米线，我食特辣或者大辣嘅， 系明大明晒， 系啦，视乎心情，如果嗰日都觉得口淡淡，我会食特辣，如果发觉嗰日想清少少，我会食大辣， 即系潮湿咧，即系潮湿成日都话，即系譬如食啲辣嘢咧，好似都。懒系帮到去湿、 哦，因为意思话出汗系啊，出汗咁你就可以出咗少少身体入边。不过其实作用又唔系话真系好大嘅。 我有听你同阿中医师讲啦，话即系都系表湿啊，就可以出到表湿。 冇错， 体内 啊，你记得都系要靠譬如运动啦，或者用针灸嘅方式去到处理。 好留心噶， 系啊， 关于养生同埋健康。 咁啊，详细嘅都系问翻你注册中医师 啦，或者重温翻我哋嗰日嘅晨光大学星期三 嘅星期三。晨光大学，好啦，咁你头先就讲到嗰啲落埋嗰啲豉油落去个猪肉入边啦，咁你就将嗰啲猪肉咧就用细火喺个豉油嗰度就一路再煮多佢一阵间，咁嗰啲猪肉就一定系会非常之入味嘅。咁呢个时候如果我中意食汤米粉嘅，咁米粉就另外六开啦，咁啊汤咧你想即系要对唔住营养师啦，我想再浓味少少，我就用清鸡汤。 系啦，呢个时候我就谂起味精啦。 系啦，嗱，味精都系嗰句啊，味精 五香肉丁入边都有味精。 系啊，味精唔系全错噶吓，如果有味精有味道，令到你 落少啲盐， 落少啲盐咧，其实唔系一件坏事。所以今朝咪咪嗰集咧，晨光大家都可以翻听翻，即系佢讲得好好，即系譬如薯仔啦、粟米，其实呢本身都已经系有味精， 系啦， 有味精嘅元素喺入边嘅。咁嗰啲天然嘅味精就不妨可以就加多少少，唔系样嘢都食落去冇味啊嘛，冇味你又加盐几个唔好。好咧，就系咁啦。咁呢个五香肉丁咧就准备咗之后，你就将个米粉啦，加咗，譬如你中意清鸡汤底嘅，咁你就放咗少少啦。跟住你就喺个米粉个面嗰度落一大汤羹呢一个嘅五香肉丁，咁塞多两条菜，搞掂，几正啊！呢个 几好嘅一个推介啊。 系啊， 咁当然啦，即系你话喂唔得，赶时间，咁开罐罐头， 罐头啦， 唔好食咁多啊，系啲冇益噶。 我的享乐时代。 呢几日好湿啦，咁啊，我都谂住做下运动嘅。咁最近亦都报咗，即系俾咗钱去 做运动啦。 不如去行山先啦，我哋。 我就做咗瑜伽先，系啦。 冷气房啊？ 诶，嗱，呢一个就有少少唔同啦。以往我做瑜伽系一滴汗都出唔到嘅。 而家你做高温嗰只啊？ 冇错啦，我又未去到高温。 其 实 入 边几 多度啊？想问下。 我做嗰种就唔系高温嘅，我嗰种系热即系纯粹 warm yoga， 大概系37度度。吓唔系，我讲真的，真系出晒汗， 都真系好热。我唔使做瑜伽，我入去我已经出汗啦。 我入去我都未出嘅，我入边都做咗一大轮嘢，我先开始出汗嘅。因为我唔系嗰啲好出汗嗰啲人嚟嘅。 我同埋你怕唔怕热先？ 我怕，哎，我唔怕，我唔怕。 我好怕热嘅，我 唔怕热，我系怕冻嘅、嗯。但系夏天都难以忍受嘅。我啱想讲，香港嘅夏天真系 减热啊，湿热啊， 同埋越嚟越热啊。香港夏天真系 真系好热 啊，真系。 所以就今次就真系试咗第一次嘅热嘅 yoga 啦、，warm yoga 啦。咁其实有啲咩好处呢？原来热咧系可以帮助我哋嘅心脏嘅代谢速率啦，所以系更加好嘅。同埋流汗咧，我自己觉得回南天呢啲日子咧。感觉好似走咁啲湿气啊， 系啊，同埋可以排下毒啊，咁样，哎，你皮肤真系好咗、啊。 莫非就系因为做咗瑜伽？ 可能系， 我真系觉得 你做咗一夜啫， 似翻地球人而、啊、家。 但系咧，嗰一夜咧系有用嘅，因为我一直咧都有个小小嘅肚腩仔啦。咁我一路都谂住冇理由噶，我已经食好少嘢噶咯，冇理由仲有肚腩噶。我谂咗， 你又唔系食好少嘢，系你本身个资质优厚咗。 系咯， 我觉得我 唔生肉啫。 我见你食嘢都食得多，船仔。 我 系 朝头 早 食得多。 你自己天生丽质，瘦底咯，我真 系。唔系，我夜晚唔好。唔好食嘢，我夜晚食唔落嘢。 哦，系咩？ 系啊，即系我以我 咁咪啱咯。咁你夜晚嗰餐少食，所以个身体个咪好咯。 哦，都有可能。 系啊。 咁我咪喺度谂，点解会仲有肚腩嘅咧？最后尾咧，我就真系做咗呢个瑜伽之后，我夜晚黑冲凉，发现个肚腩冇咗。 系 lift 咗咋嘛？ 又唔系 lift 咗，佢真系冇咁胀。 系啊，咁唔错。 之后我就知道，原来嗰一扎嘢咧，原来毒素嚟嘅。 系。 即根本系我因为太懒啦，平时个人唔喐，所以咧佢就系有毒素。而、 哦、 家做咗呢一种 warm yoga 之后咧，原来只系一出汗咧、就已经冇咗个肚腩。 哇！如果你再出多啲汗嘅话，再排多啲毒素，啲皮肤咪仲靓。 系咯系咯系咯。 系啊，所以我就好开心，我会决定继续做呢一个嘅 warm yoga 咯。 哇！到时神君有个美女啦。 而家唔靓咩？而家我都要问一问，而家唔靓咩？ 同埋丑啊，见 人 见 仁见智啦， 系啊， 主观嘅，就好似睇一套电影咁样， 冇错， 你觉得好睇啊，好睇，唔好睇， 其 实 船仔而家都好噶，佢行出嚟嘅时候个感觉，我觉得好青春噶， 系啊， 系咩？ 系啊， 哇！大家今日又好又唔好咁样把口， 青春痘咪青春咯，系咪？ 哦， 不过咧，我又想问多一句咧，嗰个 hot yoga 咧，即系呢啲叫高温瑜伽咧，其实系咪每一间房个参与度可能？都是四至到五位学员嘅， 唔系噶，我嗰个都廿几个，二十个 咁啊啱啦，你二十几个翁入去，你唔 系，但系咧好似有分嘅，有啲咧，譬如有分度数， 因为我未试过嘅，小白你都冇试过高温， 我 好怕热啊，我都未试过， 因为有啲嗱，我应该系 warm 啫，呢个就多啲人接受到啊，佢真系有 hot yoga 咧，系真系好热， 四廿度嗰啲咁 样，系啊，系真系好热嘅， 系咪仲有啲咩又高温，跟住仲要吊埋咁样嗰啲啊？ 哦，咁应该我哋嗰度就冇得吊嘅，但系如果系真去到高温咧，系好多人系入到去已经话唔得啦， 系啊， 即系做过一次佢已经唔中意 咁样入到去。 但系如果有啲人好中意嘅话咧，就真系会好中意啦。但唔中意人咧，就真系好完全唔中意间房嘅。 入到好似加水， 因为真系好似焗紧桑拿咁样。 系啊，咁啊做下运动去下湿都好嘅。无论好似头先听众朋友咁样话行山啦， 亦 好似船仔咁样做呢啲叫有温度嘅瑜伽啦， 系啊， 唔知高定低啦。即系我都唔识分点先为之高温 yoga， 系啦，中温瑜伽。冲温瑜伽啦，咁大家喐动下都好嘅，保持身心健康，因为都系流感高峰期啊吓，咁多做运动咧，绝对会增强 排毒身体好。